方容許親友探監時俾囚友提供退熱貼，喺飯堂提供免喺飯堂避免提供熱水，增加囚友每日沖涼嘅次數，容許女囚犯著短褲等。邵家臻話：呢啲都係簡單嘅行政程序，希望處方採納。邵家臻又話：雖然處方表示會加裝風扇，但係遠水不能夠近火。佢以赤柱監獄為例，指監獄已經有80年歷史，加上保安理由，監倉內嘅窗較細，閘門密封，認為即使加裝風扇亦難以散熱。白俄羅斯派戰機將一架由希臘飛往立陶宛的瑞安航空客機迫降白俄首都明斯克，聲稱機上有爆炸品，拘捕機上26歲的白俄意見記者普羅塔謝維奇，最終未發現爆炸品。歐盟及美國強烈譴責白俄羅斯的做法，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白俄必須立即釋放普羅塔謝維奇，並認為要對負責這種等同劫機行為的人實施制裁。歐盟領袖將在今日討論跟進行動，包括可能進一步制裁白俄羅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強烈譴責白俄的做法，要求立即釋放普羅塔謝維奇，又指盧卡申科政權這個令人震驚的行徑危及包括美國公民在內的120多名乘客。天气方面，本港今早部分地区有骤雨，荃湾、青衣和沙田雨势较大，分别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同时，一度低压槽正影响广东内陆。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09点，跌148点，成交金额3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7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9蚊，跌7.9；美团267蚊，跌8.2；比亚迪股份168.3，升4.4；阿里巴巴205蚊，跌3蚊；小米集团26.5毫半，跌9毫；信义光能13.28，升1毫。京东集团277.4，跌11.4；友邦保险101.5，跌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4，英镑10.982，瑞士法郎8.651，欧元5.997，加元6.436，新西兰元5.566，欧元9.461。每百日元兑港元7.1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9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432点，升114点。港金现价报1743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72美元，卖出188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而家仍然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接近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对出。

贤、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啊！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 好好忙啊！我哋今日咧可以堪称系稿剂啦、丰富啦、爆棚啦、满写啦， 系头一半个钟啊！ 话你乱讲啊！你真系 话你仲有头半个钟， 系咯， 又真系 十五分钟啦！而家 点解会咁？ 话题太多，时间太少啦！我哋不如咁样啦，正所谓嗰啲叫做咩啊？即系。 缩龙成 串，唔系得人因果千年记。我哋开头第一时间讲声多谢你。 系啊，多谢心怡，系啦。 呢一位系听众啊 ，Josephine。喂，阿 Josephine 其实我收咗好耐噶啦，呢个心意。 系交俾你，交俾你。 一路咧就冇喺 office 度攞来直播室俾两位我嘅拍档咧去让佢哋了解 一齐欢喜下， 分享下咁样。 因为阿彭仔每一日咧佢都拎住好多嘢咧喺 office 拎落嚟嘅。 系啊，咁系咩心意啫？系咩嚟噶？好开心喎！ 小手工嚟嘅， 系啊， 唔系嗱，我觉得最重要系咩咧 ？Josephine 咧，佢系系咪呢封信都系佢噶嘛？ 系啊， 呢封信有成四页定三页啊， 同埋手 板纸啊， 仲有一样就系手写啊。 系啊，嗱，我哋摆明呢一分钟系我哋炫耀放闪咧，就系有位 Josephine 嘅听众，佢用亲笔嘅笔迹 系啦， 手写咗三四版，全部满晒页嘅呢一个信纸。 我谂计佢毕业之后咧都未收咁大， 好难。我哋啊嘛，我哋未。 我哋 好耐冇咁样收过， 系 啦，佢咪都系主要表达对我哋嘅爱慕啦、怀念啦，同埋倾慕嘅。 菲亚 系咩嚟嘅咧？系变态啦。 主要系讲从阿 Josephine 从听电台嘅节目啦，唔单止我哋啦吓，其他嘅电台节目咧，咁令到佢自己有啲嘅 启发、 反省啊、启发啊、感受啊，咁啊同大家分享。 哦，好啊， 主要系佢自己嘅心路历程嚟，咁所以就我哋听到同埋睇到啦，了解到。 多謝多謝， 希望你努力加油，我哋一齊拼搏啊！ 咁你仲佢仲有啲一針一勾啊，一線一故事嘅一啲小心意，我哋全部 收 曬， 係 啦，多謝你嚇， 好 啦，係啦，先嚟就多謝咗聽眾對我哋關心啦，然後咧亦都要阿天啊，你要多謝我同彭仔嘅關心。 做咩啊？ 剛才呢即係你只不過比你平時呢即係嗰個黑手苦道嘅嗰種紀律呢你稍微只係遲咗少少 嘅。差個字啊黑手同白手即係差個 字。就完全冇咩我都唔會講錯啦。 好緊要一個字。 係呀。 喂我真係唔知道我冇望中你。 係呀唔緊要你冇事。 你呢今日比平日呢遲咗出現。 少少啫。但我同彭仔好擔心啦。 哎呀唔通玩得太勁 啊。係呀。唔係我係話佢會唔會條腰甩臼啊。唔係佢唔係個條腰甩臼，個人甩臼啦。 後屘諗下又唔會嘅， 佢冇腰係咯。但我又擔心佢有第二啲 倒立嘅姿勢。 係啦係啦，會唔會係咁樣咧？ 食杯麵嘅時候 真係出曬汗， 定係翻尋味，所以一朝早起身都要六個杯麵。 哇！災嚟 係啦， 要請個假噶咯喎。 係啦，唔係太但係冇辦法啦， 係咯。講嚟聽下， 真係出曬汗啊！ 因為你 半個鐘嘅真係， 你上個禮拜 幾多啊？真係 上個禮拜想你住嘅下集。 是啊是啊、 我哋而家请佢翻田同我哋做个现身说法，系 咁啊，当然啦，又去咗个酒店嗰度啦，系即系我同阿华啦，系啊，因为 系咪真系唔需要再俾额外几多钱啊？ 冇啊，真系冇啊，系真系减咗个500蚊咯。咁啊，佢由尊贵嘅客， 佢又唔会嗌任何 room service 噶嘛， 当然啦， 绝对唔蚀俾你啦。 我真系想话俾你听咧，呢一个服务咧，佢真系蚀住做嘅，因为咧，佢又送埋两个自助餐啦，晚餐， 然之后扫晒佢全家餐厅。 送自助餐 系啊？ 点解啊？ 点解？ 因为佢即系本身就有噶啦。 系啊， 系啊，系啊，关旅发局事噶。 哦， 关旅发局事嘅系啦。 亦都唔系你拗嘅， 亦都唔系我拗。 好嘢喎！ 两个自助晚餐，两个自助早餐噶。 唔系啩？ 佢真系蚀 住。几多钱啊？你最屘俾 1920蚊。 两个人， 两个人， 1920蚊， 两个两一间一间房，两个自助，唔使当二千，佢今日系实收1920噶嘛，你想当二千啫，无三不成几啊， 佢几廿蚊唔蚀俾你啊， 1900都冇俾啊， 我真系唔知俾边个，1900几系好过听2000嘅，咁啊跟住咧， 好过听2000啊， 你唔系想讲2000多系嘛， 系咯， 我杀你啊， 即系好似啲嘢卖199蚊好。好过200蚊噶嘛，系咪先？ 得，跟住咧， 咁 跟住就係因為佢原價嗰個自助晚餐咧，加埋一都要700多元噶。咁你所以我兩個月 蝕住做， 佢真係蝕住做咗個自助早餐咧。啊，仲有啊，因為咧就原本想話，哎呀，可唔可以俾個海景房嘅生日啊嘛？ 哇！ 生日望海唔好啊？ 咩意思啊？咁望山好啊？ 請解釋啊！請解釋咁望咩好咧？ 咁不過就因為由於 望住個老公咯、 啊，由於就晏咗佢，係啦。咁跟住咧，佢就俾咗話，不如咁啦，我嗱啲山景房啊，但係咧係高層嘅山頂房啦、啊， 高山。 系啊，即系我想话，真系靓噶呢个风景，系好靓。 你嗰咩区噶？你嗰酒店系？ 嗰、那个咪望太平山咯、啊。 哦，望太平山啊！ 系啊， 你嗰个咩港岛嘅酒店？ 系啊，港岛嘅一间诶，系啊，四个字嘅酒店咯，系啦。 唔该晒， 即系一个名胜咧， 一个名胜啊，系啊，系啊，系啦， 几好啊，几好。 咪你上次住嗰度咯？ 哦，唔错噶，其实。 喂，好正添啊！ 你望山其实都已经有一种即系哇，嗰啲咩桃李繁嚣尘俗， 系 哇洗涤心灵。 你完全望住啲豪宅，你话我遮紧你啊咁样，遮住佢风景。 我以为你话你望住啲豪宅， 当时喺度住咗。 系啊，我邻居得咯，打招呼。 同埋咧，真系。未試過住到咁高層啦，佢基本上係尾三個層嘅，係啦。咁跟住咧就原來佢重新裝修過喎嗰間，佢話俾我聽啊。咁 又係嘅，之前好似有講過裝修㗎佢。 因為咧我家姐嗰次咧，因為母親節咧，佢真係 upgrade 咗俾我媽咧，去咗一啲又我哋上次咪見到有個馬桶咧，唔知我係做咩 嗰款嗰個啊嘛，係 啦嗰款嘅套房俾佢啊。 我上次都有，因為家姐出國嘅時候就住呢個咯。 係啦。 几好噶！ 你谂下几嗰嗰个房系几 真系好叹嘅，你住嗰啲地方咧， 咁有冇用到人哋咩啲设施啊？ 梗系有啦，阿华去游水，我去做尖。 喂，佢游水使唔使 book 啊？ 要。 因为有啲酒店佢唔系可以俾你就咁再行入去啊？ 限你几 多人？系啊，都要限 住游。不过咧，佢就话咧可以。 阿华系咪就 book 自己冇鱼你啊？ 我后得一向都唔游水嘅，咁跟住咧我 晒太阳都唔晒。哇！呢个你唔系不嬲怕蚀底嘅咩？就系。你呢个就系拍摄俾佢， 哇！ 唔系佢惊，佢惊咧，佢系嗰啲 到一个， 佢跳落水池就系去到一个，唔系佢真系膨胀啊！阿基米德嗰个原理啊，一跳落去啲水 全部一半。 我费事啲咩嘢啦？ 你系边间房嘅？要倾翻水费喎。哇！开心死真系。 有冇浸浴啊？ 系咯，喂，有冇 order 嗰啲咩蛋糕嗰啲嘢啊？ 蛋糕佢自用送嚟咯， 系咯，即系你同佢讲咗话，因为系咩日子话？ 啊，生日啊嘛， 边个生日？ 阿华咯， 哦，你咪咁样同佢讲咗啦。 诶，佢知道嘅，佢一睇到你，哎呀，你先生今日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好鬼好礼貌噶。咁跟住佢咪 跟住就送我蛋糕嚟， 送我蛋糕嚟咯。咁跟住咧，但系问题系 你冇乘机拗第啲嘢咩？ 咁细个蛋糕， 其实佢生日咧，我有份同佢庆祝，我都好辛苦噶。我会唔会我咧都可以？ 有个 spa 咧， 系啊系啊， 冇开啦，系啊，阴公啊，真系。 咩 spa 冇开啊？ 冇开嗰啲桑拿，又冇开嗰啲叫蒸汽房咧，得 gym 同埋游水咯。 仲唔够啊？ 诶，咁啊系嘅， 系咯，好好啦。 请问你做咗啲咩机器械运动咧？ 哇，嗰半个钟头系消耗咗几多卡路里啊！真系。 你讲边样啊？ 诶，讲紧诶做 gym， 佢讲咗几日都窒晒，真系。系啊，做 facial 啊，系有做家务啊，系啊，咁啊，总之好高兴啦， 出晒汗真系，好回味咩？ 紧张，佢话死佬。 所以呢个 我惊讲错啊。 桂花田嘅想你住嘅第二击咧，都系成功嘅。 唔知有冇为啊乐乐永永加个 加个乜嘢？ 加个咩咧？ 唔知咧， 加个幸福嘅住脚。好啦，早晨啊，28度气温啊，我哋三个又嚟啦吓。心可放松，裙角飘飘，发丝飞舞，宇宙突然失重。过了你真的不轻松，还留下你的送，无怨负重，就放开手，让猛风去吹送。潮水能阳光，猛地呼红红，圆的圆，环的环，月生无穷。到了时辰，每个冬天也会静静过去，着上凉鞋，戴上草帽和最低。我都过得去，你已离场，我记忆中你却尚在那里。对那时期太过依恋，原来很累赘。炎炎夏季旧雨涌，不要管除。其实这天气应该到海滩去。我们满街阳光，枯干家里为了等谁？等谁？再等可有趣？闭着眼听一听海风，从未散。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咁我哋繼續咧呢個朝頭早咧，同你呢個叫做曬命炫耀系列，咁啊， 分享生活細節啫， 係啦，嗱，唔係我哋幫我哋每個分享背後咧，我哋都懶係有啲社會意思嘅，譬如先佢嗰個，好明顯就係話俾你聽， 社會意思啊， 頭先嗰個，唔係啊，嗰個好明顯就係話俾你聽，想你住嘅計劃點樣玩㗎啦， 係啊 係 啊， 係咪先？咁等大家 證實係， 係啦，多種嘅鼓勵， 冇多又冇少，總之佢話嗰個就係嗰個，佢真係收埋我嗰張800蚊嘅單嘅。 咁我過去呢兩日咧，我嗰單嘅八卦炫耀事件嘅社會意義咧，就係飲咗酒唔係揸車， 啱啊！ 信任老婆最實際， 做個好公民 係啦。因為咧，其實咁樣嘅，我咧過去嗰兩天咧，我就哇好多嗰啲應酬啊，可以出去食飯啦。 呢幾個月嚟，你都好 係啊，所以我要成日食嗰啲胃藥先得。 佢每逢禮拜六日咧，你唔發現啊？上個禮拜又係 都係啦， 係啊，喂，爭取時間啊嘛， 又要開房又要剩， 係啊，咩開房啊？ 你 咯，同啲朋友嘛，因為十點後冇、 哦。你上個禮拜咪去做完呢件事咯？ 正所謂有得食好食啦，咁樣。咁咧呢兩餐咧，咁我帶埋老婆去嘅時候咧，咁佢哋都係好中意飲酒嗰啲朋友啦，咁我就係咁喪飲啦，怒飲啦。跟住飲嘅時候， 借酒消愁啊！ 唔使。唔係我發覺你食住嘢咧， 等老婆嚟咗，飲咗佢算啦。 係啦係啦，哎呀，當睇唔到啦，老婆當望唔到啦，哎呀，真係。咁你食住嘢飲咧，其實冇乜嘢嘅。重點就係咧，咁飲完之後咧，咁我哋揸車去噶嘛。咁好在我老婆唔飲酒嘅。咁第一次飲完之後咧，我就話。老婆，你可唔可以不如你揸翻屋企啊？ 嗱，我真系想话咧，你呢个挑战实在，你系咪今日你老婆咪话你咪饮醉酒啊？你叫佢揸车， 可唔可以有个资料库咧？就系太太识唔识揸车咁？ 有，因为我点解 咪咯？傻啲嘛，你真系 饮醉啊嘛？ 系啊， 你一线嘅。 只不过咧，佢嗰个牌咧就系大家俗称嗰啲咧雪藏牌啫嘛， 同我一样。 系啦，佢攞咗牌，仲有得续领添。咁咧喺佢断断续续嘅驾驶经验里边咧，应该平均咧同奥运差唔多噶。 四年 揸一次到啦，系啦，对上嗰一两次都系好似一两年前揸嘅，都系好短途咧，可能系唔知即系 A 去到 B 可能唔知有冇十分钟嘅路程咧。 嗱，点都好啦，就系佢都系一个有牌人嘅，不过咧就 系 因为要车住一个饮咗酒嘅老公。 系啦，其实我系清醒嘅，即系所有饮过酒嘅人都知道咧。不过你系一定违法啫嘛，不过你清醒啦。 系人饮过酒都，我冇饮酒，我冇饮醉啊。 咁跟住我就同佢讲话，你可唔可以揸车啊？咁样，咁啊身边啲朋友啊俾好多鼓励啦，或者叫。压力咧就话阿嫂你得嘅，你揸啦咁样，咁结果就好啦。佢本人就唯有愿意啦，咁我喺隔篱睇住啦。 咁又知佢明知个老公真系衰噶嘛，即系好容易中伏噶嘛，夜晚有 robot 噶嘛。 边个嘅老公都唔应该做啦呢件事系咪先？我哋呢啲好守妇道噶呢个时候。 好，做得好。 系啦，咁第一日嘅路程咧就系喺铜锣湾大坑。揸翻去呢一個燒鵝地方嗰度， 哇，好遠、啊！ 係啦， 其實都真係遠嘅。對於一個咧咁耐冇揸車人嚟講咧，佢哇，咁樣發生咩事？ 一條隧道， 咁我咪叫佢行西隧咯，寧願俾貴少少，冇咁多。哇，命仔緊要。咁其實冇嘢嘅，即係佢只不過係開得慢少少，同埋咧，我覺得咧嗰個過程好正嘅。你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咁啊，我喺隔離不停同佢講， 鼓勵佢， 冇嘢，冇事，向前行啦。冇后边冇人斩你灯，冇嘢，唔使望佢，由佢。 你唔系会借？你唔系会借啲嘢下一阵枯干啦，揸好啲啊，揸定啲啦。 算嘅，你条命喺佢度啊，你都傻咗啊，真系。 系都留翻落车先。 咪就系咯，真系。哇！我全程直情比一个幼稚园老师更加幼稚园老师。 系啊，哎呀。 系啦，咁啊顺利搞掂咗啦。咁点知咧？再前晚咧，即系 有咗一次经验啦。 又再第二次去，不过今次咧就去第二个地方啦，新界去新界马鞍山翻嚟。结果咧，中间经过一个大嘅回旋处， 隧道 系啦，但系经过一条大嘅回旋处咧，哇，险象横生啊！我净系可以话咧，佢最后揸翻屋企之后咧，佢不停好紧张咧，话我想睇下嗰啲咧马路咩事嗰啲咧有冇上网， 系啊， 有冇俾人影到啊？ 但系冇嘢嘅，老婆你好叻啊，我哋好安全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 对于冠涌疫苗接种中心一名护士初步确诊，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帮人接种疫苗并非高风险，因为有戴手套和着保护衣，传播风险低，但不排除环境受污染，有机会造成假阳性。至于两名确诊的外佣，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可能是复阳个案，他认为复阳个案对社区清零影响不大，但是强调不能太早放宽防疫措施。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接触了很多商界人士，期望为提升疫苗接种率出一分力，包括计划向已打针的市民提供自助餐和储值车票等优惠，目前反应正面。林建峰说，他亦联络了机管局，建议早前购买的50万张机票将部分预留给已注射疫苗的市民，机管局持开放态度。他又指曾经同酒店业界、主题公园和娱乐界讨论推出类似的优惠，不过他说不赞成政府提供现金大抽奖，但认为可以容许已打针的市民一次过领取5000元消费券，以鼓励更多人打疫苗。林建峰期望设立大湾区商务气泡，已打针人士有条件要求无需隔离检疫，每星期可以有1000个名额，需要点对点出入，只能乘搭专车，不可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避免交叉感染。前年的11国庆日游行案，民阵召集人陈浩桓、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10名被告早前承认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区域法院今日听取求情，其中4人包括陈浩桓、李卓人、梁国雄和何俊仁，同时承认煽惑他人明知而非法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吴文远和蔡耀昌亦承认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中6名被告陈浩桓、何俊仁、杨森、吴文远、单仲佳和蔡耀昌上星期被法庭撤销原有保释而需要还押。另外4名被告李卓人、梁国雄、黎智英和何秀兰就因为其他案件正在服刑。世界卫生大会今日起以视像方式举行，预料将讨论疫情起源下一个调查阶段的事宜。《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情报指，3名来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曾经在2019年11月求医，时间是中国公布新型肺炎疫情的1至2个月之前。报道引述这份未有公开的报告，提供了受影响研究人员的人数、生病时间和就医方面的新细节，认为或者有助调查病毒起源是否由实验室外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未就报道置评，但是说拜登政府持续对疫情初期的状况有很大疑问，包括在中国国内的起源。华府已经同世卫以及其他会员国合作，支持由专家推动针对疫情起源的评估工作，免受干扰或政治影响。中国外交部回应说，美国持续炒作实验室外泄病毒，实际上是试图转移视线，指世卫率领的专家小组2月到访武汉病毒研究所之后，结论是病毒极不可能从实验室外泄。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73点，跌185点，成交金额4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4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2蚊，跌4.9；美团268.8，跌6.4；�阿里巴巴204.8，跌3.2；小米集团26.75，跌7毫；比亚迪股份167.9，升4蚊；信义光能13.44，升2.6。京东集团280蚊，跌8.8；盈富基金28.52，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4，日元108.95，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7，人民币6.435，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376点，升58点。港金现价报1743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93美元，卖出188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在顺德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车多，龙尾是屈地街，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亦都挤塞，车龙去到荷里活道，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就慢车。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嗰段都系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将军澳隧道公路入翻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电话机楼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咧喺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机场、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顺利村道公园仔去秀茂坪、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以及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吧，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些什么？看全新一辑的午夜广场，由文史哲科学谈到社会科学，看完谈偈都多些话题，有个这么有营养的节目，看夜啲都咁有 energy， 听夜啲都系 keep 住精彩。 港台电视31 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 晚晚十一点， 午夜广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呢几日咧，香港固然就有一个极端天气啦，因为咧即系热到飞起啊，有好多唔同嘅名词咧，可能你都会听过啦，破纪录嘅热度啦，甚至乎会有一个叫热夜嘅现象啦吓。咁啊，香港人咧就经历咧。酷熱啊，可以话系坐火焰山咁样。不过呢个世界呢就真系咁样嘅。一熱呢就一冻嘅。一火呢就一冰嘅。我哋呢边厢呢就叫熱浪侵襲。咁但係同一时间呢喺内地呢甘肃佢哋嗰度呢就遭遇呢一个呢即係冷冻天气嘅襲击啊。咁结果呢仲要系非常之即係悲痛嘅一个惨劇嚟㗎。因为呢喺甘肃佢哋一个叫做越野马拉松嘅比赛里面呢，因为遇到极端嘅寒冻天气，有冰雹啦，有冻雨啦咁样。唉，结果呢我諗你真係諗都冇諗过。跑咗场步呢竟然好似跑咗鬼门关咁样呢。截至而家为止下，咁暂时呢就知道有21个人呢就係死亡嘅，亦都有8人受伤。咁最新嘅消息呢可能你要继续留意住新闻报道。咁但我諗呢，无论你系咪一个运动嘅爱好者呢，你只係听到一个跑步比赛竟然可以变成呢有成即係20几人死亡呢，我諗你都系觉得好难受，同埋呢即係难以相信。咁应该好多人都系问緊就係，喂，点解呀？跑步比赛咁即係话呢係有主办单位㗎啦，係会有一啲规范㗎啦，会有啲制度㗎啦。点解都会可以即係有咁大件事发生呢？咁而家呢你睇返啲新闻嘅总结呢，应该都离唔开以下呢几个原因。因为呢有好多即係佢哋嗰啲幸存者呢出嚟讲返件事嘅时候呢，就有几样嘅。第一就係天气不似预期。咁究竟係真係不似预期啊，定係有人即係知情不报呢？因为好多即係选手呢都话㗎，其实呢原来早喺前一日呢已经收到一啲即係天气呢可能会有突变咁样嘅情况。不过就话呢主办单位呢似乎就冇作出相应嘅跟进。咁然后呢有一啲就同装备有关啦，因为譬如呢一啲户外越野跑步呢应该係会有好多叫做必须嘅配备嘅，譬如可能系话即系嗰啲叫做御寒嘅衣物啊，内地佢哋用嗰个俗语叫冲锋衣啊，又或者要有哨子啊、手机啊好多嘢啦。咁但系咧，然后佢哋就发现咧，原来喺比赛单位嗰个通知里边咧，着嗰啲保暖冲锋衣咧就唔系必备，只不过系所谓咧 optional 嘅啫，即系你可以建议你佩戴。咁即係如果你冇嘅话呢，佢都可以照俾你跑嘅。咁更加呢有啲跑手就话，喂，其实呢比赛出发嘅时候呢，大会冇检查过我哋嘅装备㗎。即係话呢你就算呢真係淨係穿住背心短裤，你咩都冇带呢，佢都会俾你跑㗎。咁但原来呢其他地方嘅呢一啲越野跑呢，佢哋都有比较严格嘅规定㗎。就是、一定要有呢足够嘅，譬如话御寒啊，又或者有凉水嘅呢啲装备呢先可以俾你跑。因为点解呢？因为越野跑步呢真係唔同你喺城市呢跑马拉松。城市跑马拉松呢，你就算呢真係冇水冇剩呢，佢嗰啲补给站嘅相对密好多嘅。譬如小弟呢嗰陣时跑过两次呢一个即係海外日本嘅东京咪大阪同埋呢个金泽嘅马拉松呢，我諗大家都好有经验。你几乎行到边呢都会有补给站嘅。所以你係好安心嘅。咁但係越野跑步呢就真係唔同嘅。特别係今次呢有啲即係跑手都话呢，佢由 checkpoint 2去到 checkpoint 3嘅呢一段路呢，原来佢话呢就不停上山就冇得落嘅。仲要就算上到 checkpoint 3嗰个地方呢，原来都冇地方俾佢避寒或者补给啦。咁所以种种呢一啲情况加埋呢，亦都有啲人就话，咁究竟係咪真係可以淨係怪个天气而冇人为嘅疏忽呢？咁我諗呢而家呢佢哋嗰个即係主办单位呢，佢唔係一个普通嘅商业机构，佢直情係呢当地嘅市政府嚟嘅。所以而家呢你见到有好多政府部门呢都会即係调查緊嘅。咁呢啲悲劇呢，咁 绝对是你不会想有第二次发生啦。不过如果你说要从中在里面学习到什么的话，似乎真的呢细节真的很重要的。因为呢无论你那个赛事呢那个 banner 挂得几咁有型啊，宣传几咁浩大啊，甚至乎声势几咁壮都好啦，细节呢就决定一切，包括刚才讲那些呢，即是检查你的装备啦，他的补给站的周善的程度啦，是不是那么周全妥善啦，咁仲有就是说他那些指示牌够不够清晰啦，有没有足够的后勤人员啦，原来这些呢全部都是细节来的。可能在外面的跑手呢看不到这些的，你就是见到说啊第几届有几多人参加，但呢到真的有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真的啊，每一个细节如果做得完善啲嘅话咧，可以救翻条人命嘅。咁我哋咧就唯有即系希望呢件事快啲查个水落石出。我哋都系想跑步做运动，想安心啫，冇理由跑下翻唔到屋企噶嘛。推荐你睇两条片啦。咁啊，佢都系嚟自呢个信报财经新闻嘅 YouTube channel 咧。咁啊，咁啱咧，佢有两集嘅系列就叫做跑吧山系女孩。咁啊，分上下集嘅，都系咧同呢个越野跑嘅入门有关嘅。咁啊，分别话俾你听咧，上山落山唔同嘅心得啦、装备啦，同埋有啲咩训练啦。因为如果你真系想喺户外跑步嘅话咧，最紧要自己都要跑得安心同埋放心。我会俾三个合十符号，因为呢个时候安全胜于一切啊嘛。啊，你老人家都系唔好跑咁多啦，因为佢只脚咧吓啱啱先好翻冇几耐啫。佢而家咧可以跑上跑落咧攞外卖咧，我哋已经觉得咧真系求神拜佛噶啦吓！你当喺香港电台一楼到三楼就系你嘅马拉松比赛啦，希望你每日都可以跑到终点，攞翻你应得嘅嗰份午餐盒啦，请真鹏。 好啊好啊，我一于听你嘅忠告啊吓，猴仔，呢对脚咧都真系要好好咁样去保护啊，个个人都系吓、啊，有排行啊，我哋条路啊，咁啊，除咗话咧对脚咧要好好咁样去照料之外呢，对手使唔使啊？对手啊，真系你唔系你个 competitor 啊，唔系嗰个对手啊，系你指个双手咧，都一样要咧系好好咁样照料。咁因为咧佢啊好多用途噶，除咗系帮你日常生活之外咧，可能佢都需要帮你喺呢、这个呢、这个工作礼仪上边咧有所接触啊，接触别人啊，咁样就要注意啦。点解咁特别要讲呢样嘢咧？事缘咧就从最近咧有啲嘅短片咧可以。看得到咧啊！原来外交上面咧好多啲礼仪咧，我哋都系要学下。虽然咧自己未必咧系用得上吓，可能你唔会走去参选啦，唔会做到呢个总统嘅呢一个岗位啊。咁但系得个资历，得个资质啊都好啊，系咪？嗱，讲翻呢一个嘅美国方面啦，嗱，美国咧佢哋喺佢哋嗰方面嘅时间咧就上星期五，咁啊白宫咧就会见咗到访嘅南韩总统啊文在寅啦，咁点知咧原来咧呢一日可以话美方咧连环出事啦，点样连环出事咧？包括咧阿总统拜登喺一个公开嘅场合咧就叫错咗阿文在寅咧就做呢个 prime minister 啊，即系总理啊首相咁样，但系人家系总统嚟噶噃，唉，真系有啲尴尬啦。唉，咁都不特止，原来咧在此之前啊，副总统啊贺锦丽女士咧，又系会见啊文在寅嘅时候，原来已经出咗事啦。系乜嘢事咧？出咗啲乜嘢事咧？睇片啊，睇下呢一个 channel 啊，大眼仔咁、那个 video 咧就写住咧，哈里斯和文在寅握手后在裤子上擦手。这个所谓的哈里斯呢就即是我们这个香港呢译名呢是贺锦丽副总统啦。好啦，咁睇下条片，好短啫，十零秒咁样。咦，见到呢就是贺锦丽上前呢就同呢个文在寅呢握手。握完手之后呢佢就顺手呢就将佢嗰隻右手呢就是向裤袋嗰个方向呢插落去个大髀嗰度。就唔係插落去個褲袋，係插個外邊咁樣，咁就被形容為咧，佢係咪同人握完手之後，將隻手咧插下條褲啊，即係好似抹手噶嘛？嗱，老實講，嗰、那個動作咧睇得到條片咧，佢係向下插咗一下，就即係冇咧來回咁樣咧插向下又插向上。如果佢有插向下、插向上咧，就好明顯咧佢喺度抹手啦。但係佢咧只係向下順插咗一下。咁又算唔算呢？真係一个问号吓。 不過咁，即使係一個問號，但係咧各方嘅評論咧都已經係如雪片般飛來啦。個個咧就喺度講啦，唉，真係好好冇禮貌咯。哎呀，真係外交失儀啊！啊，我係呢個南韓嘅總統咧，就真係咧不是味兒啊等等。亦都有一啲嘅說法咧，就會去考量一下，哦，會唔會係阿文在人隻手比較多手汗呢？我又未呃過，係咪？咁我又唔係好知嘅，咁啊得阿何錦麗先知啦。即使係咁，出現一個咧外交嘅小水點，即係連風波都未算得上嚇一個小水點，但係咧都引起大家好多嘅關注、談論同埋研究啦。好啦，咁啊喺呢一件事上邊，亦都可以話咧我哋如果可以有少少包容嘅話，會唔會咁樣睇呢？其實總統拜登同埋咧副總統何錦麗對住文在人連環失手喺外交禮儀上，係咪都係代表咗嗰兩位總統都係新手啊嘛？新手咁就有啲嘢唔慣，咁佢一時有啲疏忽咁樣或者佢做耐咗唔怕咧，會係咁嘅，咁就俾一啲包容啦，係嘛？如果唔係嘅話咧，就真係要咧好好咁去上堂啊！上下呢個外交嘅禮儀課，唔知美國方面係咪呢一方面就比較係缺乏呢？就算唔係外交禮儀課，都要上一下緊急嘅防疫意識課啊！而家咁疫情都未係話完全係好翻啦，咁作為呢個領導人嘅不論正定係副都好咧，咁你喺接受呢一個外賓嘅時候，係咪可以唔使握手啊？是不是可以用下那些而家好興嗰啲唔知擦下手踭啊算啦，又或者係合十咁啊算啦，係嘛？咁所以我彭仔咧會諗住俾三個滴汗嘅 emoji 俾呢條短片嘅。如果話防疫意識咧係要揾人教嘅話咧，真係唔使周圍去揾嘅，個個都係專家嚟㗎啦。你睇我哋喺直播室當中啊，桂花田都已經係防疫專家咁滯啦，嚇！ 梗系啦，保护自己都会保护别人噶嘛，系咪？我好，你好，大家好啊！嗱，琴日咧星期日放假，大家去咗边度玩呢？咁热天气仲可以去边度玩啊？没有最热，只有更热。系啊，琴日下昼一点半啊，热辣辣啊嘅大美毒啊，升温至到37.1度啊，而天文台个总台咧就录得啊36.1度，创今年啊最热嘅纪录，亦都破埋啊自1963年啊5月31号咧嘅35.5度嘅纪录啊！咁啊喺旧年咧，香港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咗成270个钟头。2018年啊，连续15日咧酷热天气警告，历时348小时啊，成为咧有纪录以嚟系最长嘅。咁啊，但系我哋而家气温都唔差噶吓，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又热又湿。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但系与此同时有雷暴警告去到12点钟咁样。但系咁热有好多人咧会留喺室内，咁啊行下商场凉下冷。但亦都有人喜欢咧，同阳光玩游戏，上山落水咩都有啊！不过喺咁热天气之下进行呢个户外活动咧，真系唔可以咧掉以轻心噶。琴日咧有位60几岁嘅男士咧，佢行山期间咧系啦昏迷送院，咁抢救之后咧佢证实不治噶。咁另外一名咧70几岁嘅 uncle 咧，佢喺西贡行山嘅时候咧，咁啊跌倒不适啊，咁就要送去医院啦，咁怀疑佢咧作中暑嘅。嗱，唔行山啦，咁热天气咁有好多人去沙滩玩下啦，去泳池玩下，游下水啦，咁都几好啊，系咪先？但系都有几宗咧不幸嘅雨溺事件嘅，咁喺呢几日咧亦都有发生啊。大家喺享受假期嘅时候咧，希望唔好即系放松心情啦，但系最紧要都系量力而为啊，做足准备，体能嘅准备啊，讲紧系咪？泳客游水就好消暑啦。咁但系坐喺度，帮紧你睇住成个场，即系成个泳池又好、沙滩好嘅救生员，其实佢哋咧都有机会中暑噶。吓，救生员都会中暑？系啊，因为佢哋工作嘅空间咧，温度系非常之高噶。咁啊，尤其系咧嗰张咧木凳啦，佢受到呢个金属支架咧传热啊。咁啊，瞭望台个顶咧又兜头猛晒。咁其实救生员咧喺中间嗰度坐住，系啊，佢系望住你坐喺度，好似 眼眼腳望住你吹下海風，其實佢一啲都唔係咯。佢話有報章形容嘅話，佢淨係嘅；有專家話佢哋根本好似鐵板燒咁一樣。所以咧，去游水啊，見到救生員嘅時候，講聲多謝你啊，或者唔該曬你係去睇住一啲泳客啊，咁啊。熱辣辣咁樣都睇住泳客，咁今日咧想咧分享啊東森新聞 channel 51啦，咁啊佢嘅題目就係與死神搶人，你能多快？鷹眼救生員神速救遇溺小童，哇！呢幾隻字都夠震撼啊！片中咧睇到一個好大嘅泳池啦，泳客咧就攬住咧好大個嘅透明水泡喎，咁你會覺得好安心啦，攬住個水泡啊，原來咧嗰個泳池咧係有啲人工浪嘅，咁所以咧攬住個水泡可以飄下浮下浮下，大家喺水中咁啊攬拋下咁，但係原來咧嗰啲浪咧可以令到你反艇，即係意思反轉咗嗰個水泡啊，咁個人咧就會脱離咗個水泡，哇！救生員犀利啊，真係睇片咧秒速跳落水去救人啊！所以我会俾五个手指公、五个拍手掌俾救生员，同埋俾五个救生圈呢条 channel 啊！ 歷史，加上保安理由，監倉內的窗較小，閘門密封，認為即使加裝風扇亦難以散熱。南韓過去一日新增53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136,000多人確診，新增的確診個案大部分來自社區感染。另外，南韓新增3宗死亡病例，累計1,934人死亡。天氣方面，本港今早部分地區有驟雨，荃灣、青衣和沙田雨勢較大，分別錄得大約10毫米雨量。同時，一道低壓槽正影響廣東內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301点，跌156点，成交金额5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8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2元跌4.9，美团是269元跌6.2，阿里巴巴205.4跌2.6，小米集团26.65跌8毫，比亚迪股份167.2升3.3，信义光能13.4升2.6，京东集团是281.4跌7.4，盈富基金28.52跌1.2，友邦保险101.7冇升跌，中远海控16.64跌5.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4，英镑10.983，瑞士法郎8.649，澳元是5.997，加元6.432，新西兰元5.566，欧元是9.458，每百日元对港元7.1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376点，升58点。港金现价报17,43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86美元，卖出1,88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啦，近住电话机楼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而家仍然都系维修紧噶，咁所以影响到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重复多次，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电话机楼有道路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车多，龙尾荷里活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机场、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顺利村道公园仔秀茂坪、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方向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法律援助，确保有合理理据提出诉讼或抗辩的人不会因为欠缺经济能力而无法寻求公义。任何人不论国籍或居住地，如果成功通过经济审查及案情审查，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办理在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法律援助处是香港法治的基石，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白远浩， 乜嘢事啊，林慧？ 星期六日晨光第一线休息两日， 系啊， 我惊啲听众会闷。 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好多唔同嘅精彩节目俾大家听噶嘛， 系， 或者大家网上重温都得噶。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歌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词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系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云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同埋秀安琪。 早晨啊，秀安琪。早晨，肥妹仔。早晨喺屋企嘅同学。 系啊，我哋咧热辣辣嘅天气咧，希望大家都喺屋企里边咧凉凉爽爽、舒舒服服咧咁听住我哋教你啦吓。 同埋记得热嘅时候咧，记得饮水同埋拨风扇啊。 系啊，拨个风扇啊。咩叫拨风扇啊？ 啊，其实我想讲拨扇噶。 系咯，都系拨啫，唔系拨啫。 拨扇同埋揿着个风扇、啊。 哎呀，真系你哋，我知道你咪热到咧嗰条脷筋黐住咗啊。 系啊， 融住咗啊， 好似你哋一样咯， 打孖咁噶。 好啦，我哋今日呢个中文堂咧，其实同咧最近一单咧新闻嘅变化有关噶噃。 咩事啊？咁留意啊？ 系啊，话说咧，其实讲紧 新闻都变化紧， 系啊， 啲、病毒都变化紧、 啊。 早两日啫嘛，咁咧本来咧喺呢一个内地咧广州啊荔湾区嗰度咧，就话有一个咧即系本地嘅，佢哋嗰度本地嘅确诊个案。系啊，荔湾 仔粥 系啦，咁咧佢一有确诊个案咧就吓亲啊嘛，咁咧我哋本地咧阿张竹君医生咧本来就宣布就话啦，哦咁广东省咧就要变成咧呢一个即系中高风险地区啦，咁然后咧就话如果你喺广东省咧就唔开用回港二咧就翻嚟香港咧，即系你冇得唔隔离检查啦，咁、样嗰啲嘢， 呢度 惊啊，本来都惊， 系啊，哎呀，点知咧？好快地咧，佢宣布完之后咧，咁咧，我哋呢一个国家领导人咧，梁先生咧，佢就出嚟就话啦，唔系、哦，一个个案你就全个省都冇得回港二，咁仲得了嘅？咁咧，佢就发问完之后咧，去到夜晚咧，我哋政府又改咗咯，就话冇嘢啦，冇嘢啦。唔使全国广东省都唔可以回港二啦，净系咧可能系嗰个荔湾区嘅嗰栋大厦嗰啲人咧先冇得回港二啫。 吓， 系啊， 分得咁仔细啊！ 我要突然间分得好仔细啊！ 好犀利啊！嗰个人去讲一句说话就可以令到所有嘢转咗， 我又唔觉好犀利喎。 唔系咩？咁佢明明 我记得，我记得嗰、那个。 國家領導人梁先生，他之前拍了一條片啦，零兩分鐘。 你有數住？ 係講啊。 講咩啊？ 郊野公園攞啲少少地出嚟開俾我哋香港人住、啊、 都冇人採去。 係咪即刻變啊？ 好彩冇住咋。 咩 啊？好彩冇住咯，今次咪冇郊野公園用。 未係都唔係都未。 好多人都等緊上樓住㗎咩？ 好啦好啦，我哋唔係討論佢講得啱唔啱喎。我哋咧個小朋友好平衡㗎嘛。我系将呢个做引子啦，我想教咧啲人嘅回应咧有两句成语嘅、哦，啲、 okay. 人睇到呢一个新闻咧，有啲咧佢觉得竖起大拇指赞好咧，譬如好似阿梁先生佢就话好啊，政府呢啲叫做咩啊？从善如流 咩咩嚟噶？ 系啦， 从善如流、啊， 听过未咧？ 咩边个点写啊？ 从来个从，善良个善，如果个如，跟住流咧，嗱、我就特登留翻呢个流字啦。 流水啊，流水啊。 咁究竟咩叫从善如流咧？嗱，我哋表面上个意思当然就系话，当我哋听到好嘅意见咧，你就会接受啦。我哋而家都系咁讲噶嘛。 善意 系啦，你就会接受啦。咁但系个流系咩意思咧？ 系咪即系流水个流啊？ 系啦，咁点样可以将佢变成听意见同流水有咩关系咧？ 因为流水又向前噶嘛。 咁跟住咧？ 咁咪好 smooth 好向前咯， 系 啦 系 啊， 向前。 系啦，咁向前即系话咧， 冇 棘 手 咯。冇棘手。 系啊。 其实都啱咗九成九噶啦，冇棘手啱咗九成九。 系 咯， 系咯，仲有个少少系。 仲有个少少啦，我哋准确啲咧，佢话等于你听到好嘅意见，即系个善啦，听到善良啊。善意嘅意見啦，佢就話啦，就好似咧流水一般咧咁自然順暢， 係、啦，自然嘅事啊， 佢哋就會自然好順利咁樣就好啦。我聽你嘅説話，我哋行或者我哋唔行，我哋就會聽住佢，係啦，呢、這個叫從善如流。 是 赞的，比如呢乐于接受人家的意见，那它是来自以前左转里面的一个故事的。好了，这个呢就是正面啦，但是呢都有些人呢他不喜欢、他说喂呀，你明明下午呢就说没回抗议，突然间夜晚又有、 啊， 佢就唔觉得系从善如流，佢会叫呢啲做咩咧？ 咩啊？ 朝令夕改 啊！ 呢个有听过， 系啦，即系朝头早嘅命令，去到夕阳，即系好似叫做咧黄昏嘅时候咧，就冇咗咯。 即 系 五时花六时变， 系啦，咁 系 啦，咁如果你广东话就五时花六时变，如果你想用呢啲文绉绉嘅咧，就可以话佢朝令夕改啦。 朝令夕。 都听到有啲 Auntie 咧喺度话，咁其实系点啊？我明明因为惊咁样咧，就即刻翻嚟香港啊！ 点知原来又唔使啦？ 点知又唔使？佢话搞到我领头疼啊！ 系啊， 咁所以你做决定嘅时候咯，都唔好咁急先得噶。 咁仲、有一个咧，都可以类似朝令夕改咧，佢直情有歌唱噶。 咩、 有一个哥哥个名叫李克勤咧，佢、有一首歌咧系咁唱噶。咩？或者朝三暮四，害怕等最后限期，有冇听过？ 冇。 朝三暮四， 朝三暮四，系啊，可能我唱得唔够好，啱啱播俾你听。咁、朝三暮四咧，其实都系讲咧一啲变化啦， 变心、 啊。咁但系而家先形容爱嚟话人变心啫。如果以前咧就纯粹话，喂呀，你变得咁快嘅。 你朝三暮四啊，你 系啊，咁、个古仔都 朝秦暮彩系咩啊？ 都系噶。咁但系朝三暮四嘅故事咧又好得意嘅。佢话咧以前有个咧训练马骝嘅人咧，佢咧就成日都要俾马骝食嘢啦，食到冇晒钱咯。咁咧佢就同啲马骝讲啦，个古仔话佢识同马骝倾偈噶。佢话马骝马骝咁样啦，以前咧我哋俾好多果子你噶嘛，我哋不如咁啦，朝头早俾四粒你，夜晚俾三粒你，我哋唔可以咧两日即系上下餐都咁丰富啦咁样。啲马骝就话唔制啊唔制啊，夜晚冇咗粒啊咁样。啊好啦好啦好啦，改啊，朝头早三粒，夜晚四粒啦。跟住啲馬騮仔聽到話，咦好喎、啊，夜晚多咗粒喎、 啊，整蠱咗都唔知道。 唔係啊，佢係啦，佢哋就接受咗，所以咧就愛嚟比喻啲人咧就話，其實冇變過㗎，即係佢本身冇變過，不過咧俾人哋迷惑咗、你以為有唔同。 即系字眼上面改咗，你觉得好咗啊？朝三暮四你， 同朝四暮三，所以咧后来就会有好多人生呢啲变化噶啦。 仲以为朝三暮四即系又系转嚟转去， 都系转嚟转去。不过佢嘅本质仲要再差啲，其实冇变过，但你以为自己咧、得到更好嘅结果啊？ 咁你 如果你 用嚟咧，比喻嗰啲人花心咧，突然之佢话，其实佢最终系代表我冇变过，咁咪死。 I love 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l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yeah, this is what I say. 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l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yeah, this is what I say.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啱听佢有 Bruno Mars 啊，即刻强大啊！有 Bruno Mars 嘅 Runaway Baby。 好啦，嗱，即系咁啊！而家咧，台湾嘅疫情咧吓，都每日都系有过百宗啦。 系 咁啊，令到咧，即系佢哋嘅疫情嘅情况咧，个啲市民咧，个个都要哇，争相个个而家要勒令系讲紧要戴口罩啦。 系 咁啊，如果冇戴口罩， 同埋留在家中咯。 系啦系啦，最好就系咁样啦。咁但系佢哋都依然有执法人员咧，就去捉嗰啲冇戴口罩嘅人咯。 上个礼拜嗰单。你有冇睇到啊？ 系边单啊？ 咪冇戴口罩，跟住咩咯？ 打咩啊？ 咩啊？ 你系咪想讲啊？ 我有两单想讲。 我即刻唔敢出声，我以为你呢个引子嚟啲，咪锯颈啊嘛，有一个直情恐怖 啊！ 系啊，血案嚟噶，大佬啊！ 咁但我唔系讲啲咁恐怖嘅，我系嗰啲咧就觉得喂合唔合理啊咁样。 系，所以我哋补充个名词咧，原来台湾咧佢哋称呼呢啲咧叫口罩魔人咯。即 系 死都唔肯戴口罩嗰啲，系啊，就会话佢哋系嗰啲咁样嘅，即系好似啲狂徒之类嗰啲啊，系啊。 嗱，今日佢而家咧，即系同我哋香港咧嘅情况一样啦，都收得好紧啦。咁跟住咧，就系执法人员咧亦都好紧。咁啊，就系问题就系佢哋有冇滥发呢个告票俾佢哋咧？ 系咩？会点噶？ 嗱，咁啊，自然咧，咁佢哋好多咧都有前铺后居，大家明系咩啦？ 系 即系话我都喺度做生意，但我哋都系 住嘅。我哋香港以前都好多呢啲噶。 咁亦都好多咧，系一个人咧去做开自己看铺噶嘛。咁啊，你好多时见啲细商场仔啊，啲铺头仔咧就自己拉闸，咁跟住咧，我可能去咗厕所，可能去咗出去食饭咁样。有啲咧就拉咗闸之后，可能佢喺佢自己嗰个叫做 后门 公司啦，喺公司里面咧系做进行一个叫做自己食嘢啊又好咩都好啦，做一个 break 咁样。 咁样， 你有冇谂过佢咁样都会被佢都会被嗰啲工作人员 系 开门啊？咩事啊？咩事啊？先生 系 你违法。 原因 系啦， 即系佢喺自己屋企度冇戴口罩， 佢喺自己铺头 鋪頭，鋪頭嗰度， 佢就用鋪頭嚟計，就唔係計你嘅住所。 係啊，佢咧係好慘啊！嗰個人佢話誒，佢係做緊做生意嘅，其實嗰個地方。咁但係跟住咧，佢就其實拉咗閘啊！嗰下子，咁我就係可能 lunch time 食晏時間咧，咁佢拉閘啦，咪仲要貼埋個牌。我而家喺休息係啦，唔做生意嘅。咁啊，跟住喺自己間鋪頭裏面食嘢，咁啊食個晏晝，咁可能食完之後咧，咁攤啦條魚，可能又再營業中咁啊，又開翻啦，咁就開翻個鋪咁樣。我點知換嚟俾佢哋嘅公職人員就話：喂，你犯違規喎，你冇戴口罩喎，但係佢食緊飯嘅喎。 我覺得同埋嗰個係公眾場所啊，佢當係 嗱嗱，佢就 公 佢唔當佢係屋企咯，即係總之就係公眾咯，即係當你係好似香港嗰陣時一有呢個口罩法令嘅時候。你真係你 商場都係 你去到邊都要戴口罩噶嘛？只要你喺街外邊。 其實我哋嗰時嘅concern就係喺架車裏邊。 爭啲我哋都驚噶嘛？ 究竟我哋喺架車裏面CRT 啊講緊，究竟呢個係屬於公眾地方啊，定係私人地方啊嘛？ 因為個路係公眾咁，所以你喺條路上面 嗱，佢就係講之前係講緊係搞低個窗咧，就係公變咗公眾，拉翻高即係搞翻高個窗咧，就係私人啊嘛，咁講啦嘛，即係有時係拗過呢啲噶， 曾經 係啦，曾經何時？咁佢而家咧，佢就話啦，唔得啊！你而家根據營業場所未戴口罩， 營業場所啊，佢用 係啊， 營業場所唔係住就， 因為 住所， 因為佢咧喺度做生意噶嘛。咁但係問題係人哋，喂，我食個晏，我喺間鋪頭度，我冇出去食，因為其實我都驚噶嘛，可能出去食，同埋佢而家所有地方咧都係話禁堂食啊嘛， 嗌外賣咯， 嗌外賣啊嘛。咁我拎翻去公司食，跟住我落閘，我落咗閘，話我唔營業，我而家冇招呼任何人，同埋間鋪頭裡面得佢一個人。 有冇上訴咧？唔知台灣。关嗰啲机制啊， 真系唔知啦。佢话喂，有冇搞错？会检控过程得滞啊？咁样， 你有冇发觉似我哋香港咧？啱啱实施呢啲叫做即系聚餐啊，或者防疫嘅时候咧，咪试过有啲人喺公园度食饭，明明话如果嗰度咧你唔戴口罩 O K 咁 啊 食紧嘢， 系啊， 都试过喺早期嘅时候咧，有啲伯伯话喂唔系我咁就拉， 系 啊，咁啊试过系啦，有啲试过就直情系话落，就算攞一站咧，里边话私人聚餐嘅，咁但系都会有人哋话佢违反。限聚令即系，似乎咧，原来边度都会有呢种拗叫， 系好好无理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系见到我冇戴口罩，我食嘢，但系我闩咗门。阿 Sir， 你唔系咁积极喺度逐间逐户去望下人哋里面发生咩事啊嘛？同埋我都已经闩咗闸一个人噶咯，咁所以呢单咧成为佢哋个，喂，真系不得知 有得拗啊！呢个 系啊，咁佢哋话就算系我开咗门，唔系佢冇讲话就算系，佢话室内我话自己喺一个人喺度啫嘛，都冇其他。他人喎，佢自己一個人，佢都罰佢單咯。咁佢就覺得太過分啦，咁樣，所以於是乎咧就成為一個新聞。咁另外一單咧就係咧，佢嗱你覺得喺自己屋企啦，呢個今次係自己屋企啦，自己屋企嗰度門口吸煙。咁你覺得你 喺自己屋企 係啦？你知台灣都係即係唔係好似我哋香港咁，可能有啲地方係即係一個地面咁樣，即係得單層啊，或者係可能村屋咁嗰啲咧。 行出門口 係啦，即係你明唔明啊？ 行出門口係咯，即 係嚇。行出門口就係我都係我地方嚟噶嘛。 係， 你覺得如果我喺我個門口嗰度去吸煙，有冇違規啊？ 嗱呢個咧我都有諗過㗎，我就唔係話喺屋企門口，我有諗過，譬如話咧，我可能我啱啱落車，我喺自己嘅車度，我本來冇戴口罩啦，可能我落車，譬如話有一日咪錶，其實喺路邊嘅啫嘛，我可能拍一拍卡就入翻個車，我冇戴口罩， 嗱幾 咁嗰下當係啦，嗰下當咩咧？ 迅雷不及掩耳， 係啊，又話甚至乎我落車，我可能打開車尾箱想拎啲嘢咧，咁我已經暴露喺條街度啦，但其實你只不過由個車廂出嚟，可能即係拎一拎又再上翻車。 咁 會唔會都計咧？ 呢個好好在乎 嗰個 法例同人情 係啊！我懷疑咧，即係好似朋友話齋，俾你就俾你， 係啊！佢要， 但係要揸正嘅時候就冇得拗， 係咯。即係法律， 就等於譬如咧，我譬如我琴日去飲茶咁樣，跟住咧，我想你知嘅咧，好多時都見啲侍應好鬼忙嘅時候， 你又好想做嘢， 你又想喐啊？ 你係好想。系啦，将啲水倒落个兜度，费事叫佢再过嚟咧。即系譬如 你就唔记得戴翻个口罩行出去啦。 嗱，你离开你个座位系真系好近嘅啫，即系近到可能系三四步路已经到到个车仔噶啦。 系 咁点啊？ 你戴唔戴口罩？ 冇人话唔得噶喎，系咪啊？ 佢会会劝 劝 喻 咯， 系咯，但系起码唔会话你喺嗰度，只要一离开自己犯错就拉你咁解噶嘛？ 佢唔会拉，佢系劝喻你戴翻口罩。 但系如果喺头先讲嗰个情况咧， 系啦，喺屋企自家门口即系嗰啲， 咁咪都俾人拉咗？ 唔系俾人拉啊，佢俾个罚告票啫嘛。 系咯，即系个意思都系罚佢咯， 罚款咯， 因为佢冇戴口罩啊嘛。 佢就话佢啦，你啊冇戴口罩嚟吸烟啊，咁样即系离晒谱。 咁香港都系噶，如果你食烟咧，系冇豁免噶嘛。 唔系，咁我哋 但系啲人都系照食烟噶。 唔系，我哋而家系立咗例，唔准喺公众地方吸烟啊嘛。 佢嗰个位置窄界啊嘛，又系。 佢而家打边炉咁样。 佢喺路边啊嘛。 唔系，佢喺佢屋企门口。 我知，我讲香港嘅。 哦，唔系啊，喺香港打边炉系都唔得噶。 唔得噶。 唔得咯，但系依然你见到啲人都系拉低口罩喺度打边炉。 系啊。 自从咧疫情咧嗰啲个案越嚟越少嘅时候咧，吸烟嘅人多几多。 其实我谂过个绝招嘅。 系点啊？有企出有企入。 唔系啊！你如果咧真系食紧烟嘅时候咧，即系我哋举例咋吓？人哋话你喂，你唔戴口罩犯法，你呢个时候只需要原地跑动你嘅双腿。 哦，我系运动， 我运动紧啫嘛。 但系你吸烟喎， 咪冇嘢噶。嗱，而家唔系话吸烟唔准除口罩，而家讲紧咧你运动就可以除口罩。咁你如果你真系要扮刁民嘅话咧，你咪即刻，哎，阿 Sir， 我跑紧步 喎。系，但系你吸烟喎， 我双腿好似摩打，我冇事喎，咁样 真系。咁咧，盏自己攞苦嚟身，又会激起第二样嘢。 系啊，嗰个台北嘅市民可能喺个铺头度都跑步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前年的11国庆日游行案，民阵召集人陈浩桓、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十名被告早前承认控罪，区域法院听取各人求情。其中李卓人和何秀兰的代表律师说，两人认罪节省法庭审讯时间和资源，两人长年服务社会带来正面影响。辩方又向法庭呈上多封求情信，辩方又指两人反对暴力，何秀兰是出名和李飞的民主派。辩方又读出两人的部分书面陈词。李卓人说，如果爱国等同爱中国共产党，事情会容易得多，但他选择活在真理和坚持自己的信念，选择民主、爱人民、保护自由和尊严，而非控制人民思想。过去多年他上街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何秀兰的书面陈词中提到，过去两年来，香港当权者和市民之间的互信受到严重破坏，是非常不幸。他相信要信任香港市民才能够达至和谐。冠冲疫苗接种中心一名帮市民打针的护士初步确诊，中心医务总监郭宝贤说，他掌握到对方的病毒量很低，正等待抗体测试结果确诊是否真的确诊。他说这名护士未接种新冠疫苗，中心已经有相当多员工注射了疫苗，但是因应今次事件，他已经要求其余未打针的员工要在未来一个月内完成接种。中心今日如常开放，有来打针的市民说，轮候区座位相隔一段距离，工作人员有戴口罩，不太担心感染风险，但是中心内没有张贴告示或者预先通知市民有工作人员初步确诊，认为中心有责任主动交代，给市民自己决定是否改到其他中心接种。有长者说，职员要求他的丈夫在中心外等候，认为措施较上次严谨。有市民说担心打完第一剂疫苗之后会去做检测以求安心。对于冠冲疫苗接种中心一名护士初步确诊，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帮人接种疫苗并非高风险，因为有戴手套和着保护衣，传播风险低，但不排除环境受污染，有机会造成假阳性。 至於兩名確診的外佣，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有可能是復陽個案，他認為復陽個案對社區清零影響不大，但是強調不能太早放寬防疫措施。大角咀維港灣第六座列為受限區域，政府上午大約7點完成強制檢測行動，隨後在受限區域內進行執法行動，確認受限區域內所有人已經接受強檢。執法行動朝早大約9點半完結，大約76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另外，當局希望沒有應門的大約40户居民在看到政府張貼的告示之後，會盡快聯絡政府進行檢查。維港灣第六座涉及一宗初步確診個案，一名46歲菲傭初步顯示帶有 N501Y 變種病毒株，他在酒店檢疫後曾經兩次檢測，結果都呈陰性，星期六再檢測之後初步確診，當局昨晚將他住在僱主的維港灣第六座圍封，強制居民檢測。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59点，跌咗98点，成交金额6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7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3.5跌3.4，美团系268.6跌6.6，阿里巴巴205.2跌咗2.8，小米集团26.7跌7.5，比亚迪股份166.2升2.3，信义光能13.42升2.4，京东集团280.4跌8.4。盈富基金28.6跌4仙，友邦保险系101.5跌2毫，中远海控16.6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4，日元108.87，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7，人民币6.434。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9点，升131点。港金现价报17,45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27美元，卖出1,883.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将军澳隧道公路入翻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电话机流咧，因为有道路工程系做紧，部分嘅行车线受阻噶，咁影响到一大挤塞，龙尾排翻出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入翻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电话机流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一大啦挤塞，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游泳池。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做咗人妻嘅啦，仲到你管？啊，至于个仔嘅话，究竟你得唔得失到你个爸，定系顺应佢咧吓？哎，阿妈为个女天经地义，但系个女大个有佢嘅自由，不如就睇下究竟啊发生咩事，而呢啲事有冇喺你屋企发生咧吓？ 哎呀，老婆咩事啊？虽然系新屋啫，未适应新环境，但系啊，点解好似有啲嘢唔同咗咁嘅咧？真系。 哎呀，阿妈啦，阿妈佢啊生痴，佢嚟过，佢话啦个厅窗口有个三煞位话。 咩话？三围我话啫，三煞位咩嚟噶？风水嘢佢又晓。 哎呀，佢就系唔识咯，佢啊揾个风水师嚟睇，睇完就变咗咁啦。 冇搞错啊，老婆，其实我哋又冇装香拜神，即系你阿妈整个神台响树，咁佢唔系日日嚟搞啊嘛？ 哎呀，我唔知啊，我都只系想啦，安安乐乐有个屋企，咁依家多个神台，有啲搞到屋企。格格不入咁咯， 你谂下，举头三尺有神明，咁你话我想同你开心嘅时候就， 哎、 哇，老婆，你睇下咩嚟噶？ 哎呀，唔系连八卦镜、黄色嗰啲符咒都有啊 ！Come on, baby， 唔止系一 set 啊！你望下，厅、房、厨房、茅厕，全部都有啊！老婆，真系唔得你，你咁样真系，我发觉我力不从心啊！如果我望住呢一堆嘢嘅时候，阿、哎、老婆佢咁样认认真真，你同阿外母讲声，你同佢讲话，即系平时佢有嗰啲问题咧，我已经唔出声噶啦，我忍佢噶啦，已经，你今次真系唔得咧，我都想有个回家仪啊，你可唔可以俾我回家容易啲啊？啊，仲有啊，仲有啊， 系， 我想问下边个开门俾佢入嚟整咁多嘢，而我哋一啲都唔知噶。 sorry 啊，老公， 咩事啊？ 我阿妈咧。佢呢系都要我俾条锁匙佢啊！佢话平时呢煲咗靓汤呢可以放低俾我哋啦，又话可以帮我哋执下屋啊，清洁下咁，顺便睇下我哋只猫啊小黑啦，所以呢佢咪有锁匙啦。 我而家觉得唔系小黑，我觉得有啲幽黑啊！我真系晕啊！ 哎呀， 我知道，我知道佢系善意。咁大力都唔使帮我装修嗰间屋噶， 正当啊，烦恼都未解决，另一个问题又出现啊，真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啊嗰个老爷都烦住佢哋咯。 啊，阿爸，乜你咁得闲过嚟坐啊？ 哎呀！我唔单止嚟坐啊，我仲谂住食埋饭噶喎。 冇问题，你装翻假牙咪食得饭咯。你早啲通知我啊嘛，我煮过啲腍啲嘅饭你食啊嘛。 我用嗰啲好奶净噶喎。 系咩咩好奶净啊？ 好奶净啊！ 系咯咩嚟？ 喂，阿仔，我就系想嚟个特级检查咧。 哦，点啊？ 睇下咧。啊！我个新抱啊，有冇好好照顾到我个仔啊？煮餐好饭佢哋食啊，知唔知？ 诶、啊， 知唔知啊？ 阿爸就你唔使担心啦，而家我哋新一代冇计划边个做唔做噶啦，系咪？ 哎呀，咁咪系啊，坏啊，即系中坏啊，你个老婆咯。喂喂喂，咪先。喵喵声咩声啊？喵喵喵咁啊！ 咩、有听到咩？ 系喎、 哦， 叫紧咩啊？ 嗰只猫叫紧春夏秋冬，睇下叫边飞 啊！哎呀，小黑啊嘛，爸，哎呀，叫佢收声先啦。系阿妹，阿妹养开嘅猫仔嚟嘅。 阿妹， 系啊， 你老婆啊？ 系啊， 唉，即系系人都识佢咁，好似讲到，喂，仔。养人都养未掂咧，仲走嚟养只猫啊？仲要话黑色噶啊？唔好养啊！ 黑色冇问题啊，襟污糟易打理啊嘛。 唔系啩？ 同埋阿爸， 即你收声先啦，小黑够啦， 系啦， 好啦好啦好啦，你睇下你，哎呀，哎，好嘈啊佢，佢话咧，即唔系佢话我养开你唔养咁，生命嚟噶嘛，阿爸先，咁你点能够半途而废、始乱终弃咁？呢啲俾雷劈噶嘛，收声，阿爸到你啦， 我喺度谂紧，啊，睇见佢，我真系好唔开怀嘅，一系。你就换个大只只啊！佢会吓住我噶嘛？你听唔到冇？ 阿爸，实不相瞒啦，呢只系第二只嚟噶啦。 系 佢上个礼拜嗰只猫嗌得仲大声啲啊！ 哎呀， 我嬲嬲地，我俾佢睇咗啲动物奇观，佢吓亲就唔敢再嗌啦。呢只佢冇有识死 啊， 真系。我一间开啲狮子、老虎、大笨象，我睇下佢仲敢唔敢叫啫。 嗱、 不过你睇下，你睇下，佢都冇有识死。阿爸，但系。我哋唔同埋一齐住，其实你好耐都唔上嚟探我，点黑到你咧？系咪？ 我会上嚟你呢树啊食饭噶嘛？总之我喺树就唔要见到呢只咁嘅黑猫嘅。 啊！ 唉，一个阿妈就自作主张加啲风水嘢喺度，一个阿爸。就迷信，就话唔可以有嘢喺度，咁样咪为难咗啲仔女咯。 王若琳啊，呢个系 Lost in Paradise 啊，由你的快乐嘅英文版嚟噶吓。 喂，咁有呢个 Paradise 好啊，明明系两公婆啱啱新居入伙，好开心，有个小天地， 所以咪 Lost 咯，迷失咯，佢而家好迷失啊， 因为有啲人入侵咗， 有人加入咗啊。 喂， 嗰啲外人就话啫，呢个一个系阿妈，一个系阿爸，系咪先？主要系双方父母。佢净咧呢个新闻佢话咧，佢话我妈嚟到我屋企，咁啊即系当然啦，你新咗入伙之后就会招呼屋企人嚟噶啦嘛。咁嚟咗之后呢、這个哇呢、這个唔掂，你望下楼下，哇左天桥右斑马线咁样， 啊、 煞气大， 佢就咁样冲过嚟，咁唔得，你会你哋 有冲撞啊？ 就搵唔到钱啊，或者系等 等，月光添啊， 即系可能好多呢啲咁嘅嘢讲咧，佢就唔得，要做啲嘢啊，真系呢个妈咧就氹个阿女咧就攞锁匙，跟住就自己喺屋企进行自家，觉得 佢帮佢布置啊， 系啊，帮佢布置一下， 啊， 翻嚟真系嗌救命，佢仲讲 多多，真系整咗啲神台喺度， 真系啊，整神台同埋嗰啲八卦镜啊，贴咗啲符咧，喺佢话好似每个角落头都有， 咁密啊， 佢净嗰个阿人妻话，喂，跪求。有冇人话俾我听可以点样请走佢？等我妈唔觉，即系个我妈走咗之后咧，唔觉佢就不拎走晒。 唔系你 一 系就系 请走嗰啲。 系啦系啦。 佢就话点搞啊？我可唔可以喐佢啊？咁样。 唔系，我觉得应该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即系佢翻阿妈屋企。 唔系，你应该咧特登揾一个咧，即系啱嘴型嘅 风水师 。所谓啱嘴型嘅，你自己谂 啦 吓。系啦，揾一日佢阿妈上嚟嘅时候咧，咁啱个风水师上嚟，然后就话呢度咧咩天桥啫，原来嗰度。宝地嚟噶，嗰啲叫做居水马龙， 龙脉啊， 龙脉 系啊，净珠冠珠喺屋企嘅咁。 反而个神 啤啲水入嚟， 系啦，个神台咧就破坏咗个风水。 嗰个八卦镜咧，净照走晒。 系啦，最好就系啦，维持原状。不过咧，你又要俾翻面阿伯母咧，可能就话不过啱嘅，风水嚟讲系啱嘅嗱，所以我强烈建议佢咧就种个盆栽，系啦，咁啊 OK 啦，种一棵嗰啲咩猪笼草嗰啲，系啦，咁等个外母咪长呢个咩啊。 系啦，妈妈嚟。 系啦，咁啊会觉得话啊，有人都信我，不过原来唔使神台咁大件事。 即系将啲嘢化咗佢啊嘛， 真 系 冇计。 呢个几好啊， 系 咪啊？ 系啊，因为其实咧，即系我知道好多人系信呢个风水嘅，咁啊，但系咧有啲人咧就会向个风水师话。喂，可唔可以有啲新潮啲嘅风水嘢摆喺度？ 间屋啊， 就唔好摆啲，即系佢会觉得呢啲系 好传统嗰啲。 好传统咧，系好格格不入噶嘛。咁、譬如你神台，你系可唔可以？譬如可能一座靓嘅， 水晶吊 灯，唔系靓，可能靓嘅神座，即系好咪好多雕像嘅。 你屋企咪系用一种新潮嘅神台咯，香水神台柜啊嘛。你系听到唔知边个名牌师傅同你讲啊嘛？嗱，储多啲名牌香水，唔想用噶。 系啦，仲要搵个门板啫，佢咁咪喺里面供奉。 系啦，同埋佢嘅威力咧，系要有新货到就要入噶啦。 系啦， 如果唔系你就对冲唔到噶啦。系我喂呢条桥好。 即系再换， 你下次再搵个师傅咧，就同佢讲话，你屋企咧要有啲颜色去挡晒，咩颜色啊？橙色啊， 系啦， 同埋有啲动物，有只马， 系 啦，橙色一只马。 嗱，最好佢唔好喐嘅，定嘅，但系可以带佢出街嘅。 系啦，冇错啦，啊，真系 出街噶， 系咯， 如果唔 系橙色嘅动物就带得出街嘅，得嗰只嘅啫， 冇十万都唔得 嘅。我哋唔讲钱咁俗气嘅，我哋讲效果嘅啫。 要有个镇宅之宝， 系 咪先？但系你出俾人睇到你有个镇宅。啲宝啊，咁样，唔系，因为 如果可以搞得掂系咁样就好啦， 都得。另外个平少少嘅。你要有驿马星动咧，你要有马蹄铁。但个马蹄铁咧就一个唔够嘅，两个交叉。 咁又几多钱？ 两个马蹄铁交叉平啲，啊，帮你挡挡晒。 平少少。 喂，如果咁样个新潮风水 OK 喎。得唔得？ 唔系，而家呢个人妻咪就系烦恼，就话个妈进住喺屋企搞好多啲嘢，但问题又唔系佢住，但系佢系搞破坏佢屋企啦。咁呢个系佢令到佢好烦恼，同埋好想请走佢，问即系问啲网民。点样整走佢啊？咁样啦。 喂，但猫个都系真噶。 嗱，猫个都系真噶，都系新闻嚟噶。 都系佢好唔就先上去一次。 老爷咯。 但系啊，嗰个老爷咧，即系所以咪同个仔倾咯。 系咯。 跟住佢就话：做咩你养黑猫？黑猫黑我噶，唔得啊！但系个老爷唔喺个，即 系 嗰个 都要啊受影响。 嗰个老爷唔喺度住嘅，佢只系咧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嚟两三次嚟食饭咁样，咁跟住佢就觉得只黑猫黑住佢咧，你佢俾佢转噶，佢俾你养猫，不过唔准养啲黑色嘅。 其实咧个仔女咧都大到系成家立室啦， 咁咪就系咯， 又唔系同你一起住。即係嗰個影響你嗰個觀感或者生活都唔係好多啫。 我所以我淨覺得咧呢兩個 case 咧，即係點解擺埋一齊？因為即係咁啱有呢兩個 case。 佢淨係好騷擾到，好難為到嗰個新抱同仔啊！我成日覺得係咪啊？ 唔係，但因為你去到風水嗰啲嘢咧，你就算唔係住埋一齊咧，佢覺得有連帶影響咧，你都好難搞，所以你都係要用翻同一條橋嘅啫，啱嘛？我有个好犀利嘅喺江西龙虎山嘅茅山术士， 佢话唔系黑你， 系啊， 佢系旺你， 系啊。阿爸，你知唔知啊？黑色咧，原来以前咧秦朝咧，佢哋中意用唔同嘅颜色嚟代表佢哋个王朝咧。黑色系代表嗰阵时王朝嘅颜色嚟，尊贵啊。 同埋黑色可以挡煞，阿爸。 系啊，阿爸，原来好嘢嚟噶，千年难得一遇啊！呢只黑猫边度都揾唔到啊。 喂，系咪真系可以咁样先说服到父母咧？我又觉得 唔系，同埋你少啲矛盾啊嘛， 嗱呢一種就係一啲技巧法啦，先講嗰啲。咁而其實最歸即係去 正本清源， 最核心嗰個地方應該係話咧嗰啲老一輩嗰啲咧，就應該做個通氣啲嘅，啊嘅上一代，唔使咁樣去限住曬啲下一代，咁好難去生活㗎。 但如果呢個標準一放寬咗咧，啲上一代又會咁同下一代講㗎咯。嗱，咁你唔好再劝我唔准收埋啲胶袋喺屋企度咯，唔系阿爸，咁你真系好多垃圾屋企，关你咩事啫？你唔系一齐住嘅，你做乜你唔好干涉我咧？我出去执汽水罐，我执月饼盒， 唔系喎， 咁有冇问题？ 得唔得？唔得唔得？ 阿爸，你咁我开门都开唔到啦， 呢个系卫生嘅问题啊嘛。 嗱，你咁样你嗰啲风水咧，我话你黑住我，你都唔理阿爸咯，你系要养只黑猫嚟黑住我阿爸都当生小你个仔咯。 系啊，好矛盾、啊。 我啲月饼盒唔会害我啊！我而家我只只月饼盒我洗干净先拎翻嚟。 都系嗰句啊，你瞓低阿爸， 瞓低乜嘢？咁系啊嘛，嗱你唔俾我干涉你屋企啦，但反而咧最紧要就系俾唔俾个老人家攞锁匙。其实我觉得咧系有好处噶。 有锁匙俾 你，永远有照应咧，同埋你突然间唔见咗锁匙咧， 可以问佢攞， 可以有啊嘛，系咪？ 后备匙啊！ 不过阿爸，条锁匙喺边啊？你等我抄翻啲月饼盒出嚟先啦、 啊。系咪胶袋先？ 哎呀，胶袋扎住咗月饼盒啊！系我都阿爸黑住啦，你只黑猫黑住我啊！而家 仲讲， 者系有得做好过冇得做，但系属于新尝试，消费亦唔算昂贵，相信会有客人报团。佢指出，参加者需要完成接种疫苗同埋要检测，邮轮公司亦有喷洒抗菌涂层同埋改装房间，相信达医疗级水平，应用比坐公共交通工具更安全。白俄羅斯派戰機將一架由希臘飛往立陶宛的瑞安航空客機迫降白俄首都明斯克，聲稱機上有爆炸品，拘捕機上26歲的白俄意見記者保羅塔謝維奇，最終未發現爆炸品。歐盟及美國強烈譴責白俄羅斯的做法，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白俄必須立即釋放普羅塔謝維奇，並認為要對負責這種等同劫機行為的人士實施制裁。歐盟領袖將在今日討論跟進行動，包括可能進一步制裁白俄羅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強烈譴責白俄的做法，要求立即釋放普羅塔謝維奇，又指盧卡申科政權這個令人震驚的行徑危及包括美國公民在內的120多名乘客。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系去到下昼嘅两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52点，跌105点，成交金额 6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2点，升五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7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3.5跌3.4，美团268.4跌6.8，阿里巴巴205.2跌2.8，小米集团26.75跌7毫，比亚迪股份165元升1，京东集团280.6跌8.2，信义光能13.48升3毫。盈富基金28.58跌6仙，友邦保險101.6跌1毫，中遠海控16.52跌6.8。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64，英磅10.983，瑞士法郎8.65，澳元6，加元6.434，新西蘭元5.565，歐元係9.4573。每百日元對港元7.13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864。日經平均指數報28,447点，升129点。港金現價報17,450元，升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3.3美元，賣出1883.8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个工程啦，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近住电话机楼噶，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出口。重复多次啊，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电话机楼咧有道路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出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纪元。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机场、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顺利村道公园仔秀茂坪、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同埋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8-35岁嘅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嘅谂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唔同嘅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像灯胆咁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5月26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下啦。 我想到申请做什么电台节目啦。 那你填了申请表没啊？ 啊，申请表格是怎填？ 想制作电台节目，除了要有桥，还要懂填表。 先上 cibs.rthk.hk 开个 account， 填写申请人资料、节目大纲、13集内容，上载 MP3 介绍声带，填写埋制作班底， 申请资助的预算表， 就是这样填填下又填填下。 填表有困难，打来找我们 2331-2334，申请帮到你。 申请要求死事唔等你。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即系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麦啊？ 试麦嗰个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开鹏试麦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十二点十二分啦吓。 系啊，讲下气温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咁啊，雷暴警告咧，去到下昼两点钟延长咗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唔单止啊，天文台都发出咗一个嘅雨量啊，嗰啲咧叫大家小心注意咧，就系咧呢个西区啊。香港啊，西區嘅 西區 係啦， 會有嗰啲叫做落雨。 西區嗰個位置咧，就係落會落比較多大雨。 所以係嘅，你呢邊啊，把太陽遮，嗰邊就係雨傘，係啊，即係齊嚟啊。OK OK， 好啦，咁啊，繼續風吹發回人啦嚇。咁啊，希望熱辣辣嘅天氣咧，都繼續令到你咧心情啊好熱情啊。 我想話咧，以下呢一則嘅消息咧，聽完之後咧，會唔會有啲咧朋友咧？即係傻傻地咁樣，以為哇！如果係咁，嗰啲來自韓國嘅魚類，哇！再過一排去食，特別係唔係話係即係日本直送，而係韓國直送嘅，會唔會多咗啲朋友，尤其是男人？会想食多少少，以为咁样可能有所帮助咧？点 解？ 有啲新鱼嚟补身啊？ 以为系咁就弊啦。 点解？韩国嘅鱼啊？ 呢一则消息系咁讲嘅，猴仔都要特别听住。 好啊，我要避免我太多啦，因为已经too much 啊， 系 太 多口水，系too much。 呢一單嘢就咁嘅，話韓國咧最近做咗個研究，佢研究咩咧？就研究咧喺南韓首爾啊，嗰啲嘅廢水啊，即 係 嗰啲污水咧排出嚟嗰啲污水，咁去抽嚟驗啦，咁就發現咧，原來話咧首爾嘅廢水入面咧含有一種嘅成分咧，嗰個濃度係極高喎， 係 呢一個嘅成分咧。就是治療陽痿藥物，即是俗稱 痿 哥的成分， 即是魚的水裡面 在排出來人的，即是在生活城市裡面排出來的廢水， 很多痿哥水 在裡面存在有很多這種痿哥的藥物的成分，在這裡濃度都挺高的，這樣說，於是乎呢就要問了， 即是降水很漂亮啊， 現在就你会揸车咩？而家话咧呢啲废水咧被验出有呢咁嘅成分啦，浓度又咁高啦，咁就系问题就在于咧呢一啲嘅废水咧，佢由于咧其实已经系处理咗啊，但系咧因为废水污水处理厂咧就系冇办法咧去处理埋呢一只伟哥嘅呢啲成分， 好彩咯，好彩咯， 你真系唔知好唔好彩啊！你听埋啊， 我听埋先， 排咗落个海度先，啲鱼食咗嘛，跟住你咪食翻转头咯， 系 嗱。咁所以咧， 条条变多春鱼咯， 又未必嘅， 系咪咁啊？ 一定唔系。 咁个海洋咪撞咗好多， 又唔知道， 即系多咗啲鱼仔。 依家只系知道咧，呢啲嘅废水咧，佢就会排出去咧海洋嗰度啦。咁但系由于咧，佢系有呢一啲嘅伟哥嘅化学成分咧，佢系冇处理到嘛。咁即系话，会唔会出现一个问题，就系嗰啲嘅鱼类？如果咧喺海洋之中咧，就係食咗嗰啲嘅 殘留物， 殘留物啦，或者係會有影響嘅話，咁啲人類再食埋喺嗰一帶係捕獲嘅魚獲，咁樣 就魚獲自保啦。 會唔會男人食咗會有所影響？会变得唔同咗咧？ 咩啊？咁但系佢过即系虽然佢冇过滤，即系排咗啲药出去啫。但系去到个大海咁样漂浮，佢就咁啊系咯。 但系佢话咧， 会想多咗啊？ 多咗一个嘅类比就系咁嘅。呢一个研究咧就话咧喺首尔嘅废水入面嘅呢啲伟哥成分咧，比起其他地方咧系要多嘅。例如系点咧？大约咧就系哥本哈根嘅2至5倍。 哦， 系啊。咁同埋咧有多一个。嘅資料可以提供嘅，就係話點解呢一個嘅濃度會咁高啊？咁佢主要 咁多人食咩咁啊？ 主要咧就話咧，佢呢個濃度咧仲會特別，尤其是星期六 之後咧係會上升嘅。 係、哦、啊，咁即係星期六日咧就多啲。咁即係因為 Happy Hour 啊嘛 ，Happy Weekend 係 Happy Weekend，Happy Friday。 估計咧係附近嗰啲娛樂場所啊，有人咧就係、是、非法提供啲藥物俾啲男人用。 但係實在太誇張啦，嗰、那個數字 係咪啊？ 佢仲要講埋星期五六日，即係嗰啲時間咧係嚟入排個 量特別高， 多咗咁多。咁但係即係佢仲要可以對比埋哥本哈根咁、即係其他 哥本哈根大家知啊，紅燈區好出名 的、啊。即係其他世界地方冇嘅，即係得嗰度嘅啫。 其實呢一個嘅消息咧，有幾個唔同嘅諗法聯想嘅，一就係、是、啊，南韓嘅男士真係、 都需要啊， 好需要 嘅、啊。 好啦，第二就係、 是、 哇， 咁 即係 佢提早約咗咯，係咪？ 咁究竟韓國第時嗰啲深海魚啊，或者海洋撈獲嘅魚類咁樣，咁食咗會唔會有影響㗎？ 咁唔係喎，有啲人可能咧唔想再直唔想直接食咧，就 間接 食買啲睇下試下啦。 即係唔夠膽啊！ 老公做咩呢排係咁食啲韓國嚟嘅魚啊？好新鮮咩？ 咁你不如調轉專用啲藥嚟喂佢。 哇！咁又唔得，你唔知有咩反效果噶嘛？ 係啊，所以其實未必係好事嚟㗎。 係喎，你諗下，遲早啊會有呢種咁樣嘅發明㗎。而家咧咪成日已經唔係而家成日都話咧，我哋呢度啲咩雞鴨鵝啊或者牛咧，就有天然嘅，唔知食呢啲谷物啊，又或者食呢啲係啦有機嘅。咁跟住成日都話咧，食完之後，哇！佢有譬如咪成日都話咩攞嗰啲咩蟲草唔知喂佢啊，跟住就話哇裏邊會有嗰啲藥用啊藥味喺度。哇！你估以後唔會人向呢個方向？ 如果你咁講，又好似係喺邊個？即係因為佢哋食嘅飼料都好影響㗎嘛。 嗱，唔使誇張， 呢批豬食豬哨嘅，所以又即係又 普通啲， 普通啲。呢批又食粟米嘅，唔知點樣㗎嘛？ 啲雞都係啊， 佢粟米味 係啦，佢一間淨係俾嗰啲動物咧食嗰啲蟲草花都夠死啦，蟲草花都係活血㗎嘛，係咪先？一間又食嗰啲 功效嘅都 係啦，哇！全部我呢～呢批系食杜仲巴戟嘅， 不过认得 真系系啦，淫羊方，我好记得呢几味中药噶。 点啊？ 应该揾个中医嚟， 咁佢咪咁食嗰啲咯， 食埋天麻珍珠末好冇？ 系啦，喂，咁你直情可能就系十全大补肉嚟噶咯。 喂，但系其实真系有啲咁嘅自养方法噶，但系食唔食出呢个效果咧？其实大家话咧， 要研究咯， 系 我唔敢试啦。 食完之后系咪真系可以帮助你暗砍地连埋啲肉去吸收佢啲营养咧？ 我唔相信， 系啦，系咪啊？但系佢嘅品牌系会贵好多噶喎。 嗰啲啊， 咩都系啦。 咁点样可以计个食用嘅疗效啊？ 系啦，食几耐咧？ 要有临床实证先。 食十条鱼，食十条南韩嘅鱼， 会唔会单身人士严禁购买噶？ 啲废水嘅。 神明界电影中角色，勾不转的情谊，寻常凡人哪里去味？危难照夜，不必细分，极渺小的决心，变得冷漠极容易，怕单根难让我哑，多想草分，耗费我的小半生，力竭散播我信心。力不足够，再坏也要继续走，问题夸张只可称好对手，真补救，世上各派各自收，事情不关己，这委屈借口何为坚守，沉默太久，地球在说边个末世收不了口，怎么最怕就是我好想拯救地球，好入中的冷艳，国界太过无情，陈年沉船添数交的月夕，几多枯萎文物，全凭纯情挽救性命，原是白死，怎么降温？直线式的勇敢，过于正面亦无用，霸单更难令我假，只懂奋阵面对最飘忽气温，直到你我也发昏，能力不足够，再坏也 继续走，问题夸张只可称好对手，针补救。世上各派各自收，事情不关己，这委屈借口何为献丑？沉默太久，地球在说边个末世收不了口？怎么最怕丑是我好想拯救地球？ 啊，好想拯救地球啊！系啊，我哋要小心啲啦，因为如果唔系你啲鱼啊捞起上嚟咧，可能随时就 哎哟，原来佢已经食咗好多 系啦，嗰啲叫做多嚿药啊，就唔系多咗一嚿嗰啲肉啦吓。OK， 喂，呢单咧系嚟自日本咧，即系我觉得好似金田一般嘅离奇入侵住宅案件嚟噶。 杀人啊！ 冇杀人，冇杀人。今次咧，即系哦，系一个真系佢如果拍金田一咧，佢可以变成一个咧叫做社会奇情系列咁样嘅。佢个主角咧有晒大家最中意嘅嗰种幻想嘅背景嘅就阿田好想做，但好在做唔到个职业。 女保 唔系啊，梗唔系啦，空姐啊， 冇错，你见住就知啊，好彩做唔到啫，系啦， 系啊 ，coffee or tea or me 啊，咁咧佢话真人真事嚟噶，嗱佢话仲要啊个空姐个名同你一样噶， 系叫花田啊， 安田喎 ，OK， 哎呀真系惨啊真系，系啦，佢话咧系一个日本嘅空姐嚟嘅，三廿零岁嘅啫，咁咧佢咧系啦，一位叫阿田嘅小姐，咁咧嗱即系大家可以代入去佢嘅角度咯，佢话咧佢就住喺咧公司提供嘅嗰啲员工。宿舍咁都几好嘅、哦，咁咧嗰个宿舍咧就直情系有晒嗰啲即系严密保安啊、电子嗰啲咩保安锁啊，诸如此类嗰啲啦。咁咧空姐嘅特色咧就系、是、大部分时间唔喺屋企噶嘛。咁咧所以咧佢话有一次咧佢就翻到屋企，如常咁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咦，等阵先，哦，本来咧嗰、那个 lotion 啊或者嗰啲 cream 咧嗰啲洗手液啊，各式嗰啲洗太用品咧，本来都应该即系几满下噶嘛。我翻嚟冇晒， 哎呀， 系啦，嗱，你会唔会有呢种咁样嘅即系感觉咧？唔系，你会唔会有种感觉咧？就系、是、你会好判断到咧，同埋好辨认到屋企咧呢啲用品嘅，系咪啊？ 我会 嘅，即系用剩几多？ 喐过个次序啊，前后摆位嗰啲喐过咧，我知嘅、 啊。即系剩低几多洗头液啊，诸如此类嗰啲咧，系咪都有？ 所以你知得清楚啲、 啊。但你一家人咧， 系一个人咯。 如果你一家人，你会唔会都有一种判断到啊？ 用量就唔会嘅，因为咧你真系个个用噶嘛，系咪先？就我家焗个六口啊嘛。咁但 系如果譬如牙膏咁样，那个牙膏咧，咦？点解唔系？ 系啦， 唔系擠到平时向晒个口嗰边嚟到擠嘅胀嘅，但系而家咧就中间已经俾人揿扁咗啦。 系 啊，咁你会唔会 发觉到？ 你都发觉到？我想话一家四口咧都会发觉到 嘅，都留意到嘅。 因为我屋企就系得我老婆会咁样问嘅啫，边个揿啲洗头水又冇晒嘅？ 系咪咧？ 系啊，我永远都冇嘢，我发觉咪照用咯。 你两个细路真系用好少嘛，但我屋企个个系大人。 系啦、啊，咁跟住咧，呢位安田小姐咧，佢发现，咦，点解明明都有一定嘅份量噶？点解而家挤出嚟咧，几乎到底噶啦，冇咗。 好古怪。 系啦、啊，佢就会觉得有啲问题啦。然后咧，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强迫症或者一个正常收拾嘅人咧。 佢又會發現喎， 點解喐過㗎？ 點解我風筒咧？我明明係咁掛噶嘛， 我都會知啊。係啊，風筒明明係順時針咁翹嘅，我啲電線點解而家變咗翹到好似一岩一忽咁？ 係啦，平時咁樣， 即係冇咁順手嘅。就連啲遙控器咧，可能你明明咁擺啊，而家又唔同曬啊嘛。咁跟住佢就發覺，喂，唔對路喎。 即係平時用嘅用品冇咗一半啦，跟住個風筒又嗰啲線又翹唔好啦，仲有咩啊？ 係啦，好多啦，總之就發，即係佢直情係覺得咧， 即係佢屋企覺得佢屋企俾人用過。 係啦，好似好多嘢用過嘅喎，咁但係咧，成間屋企咧係冇人入過嚟啦。 有冇鐘點啊？請 冇鐘點嘅，佢冇請過鐘點嘅。咁咧 係有個流浪看知道佢條鎖匙擺喺地氈底， 咩啊？佢嘟入去噶嘛？ 哦，佢 好似話係 佢最震撼嗰一次咧，因為佢開頭就覺得咧，即係自己記錯啦，或者會唔會撳多咗兩下洗手液？ 冇理由噶， 唔係咁，但係你都會嘗試去揾原因啦。佢話直至終於有一次，當佢又係出勤翻屋企之後咧，佢見到一個細節，佢冇辦法可以接受咧，係自己記錯啦。 我知。是个马桶的塊蓋 继续 是揭开了 全 装 全装 因为男人小便是会揭开塊蓋啦。 没错他揭起了那个翅蓋。 这个很明显啦。 那个所谓的翅膀他说没有可能的、这个女人无论有什么情况之下你怎么会无论打开的、除非你说你。 这个、有一套港产谋杀的电影都是一样。 是一个情况。 以为那个凶手是女人其实他是男扮女装就是因为个翅膀的问题。 是啦咁跟住呢他就说喂一定是人入了屋啦但他没理由的。那個公司員工宿舍咧，保安嚴密裝埋密碼鎖，同埋最緊要係咩咧？佢冇任何嘢係唔見嘅。 有冇 CCTV 可以 check 到？ 最後咧，佢用咗呢條橋啦。佢好驚啊！於是乎咧，佢就裝咗個閉路電視。佢平時屋企一個人唔裝噶嘛。 哦、但係佢竟然冇去問公司睇CCTV 邊個入去佢間房 度。係啦，佢又冇問嘅喎，即係可能佢覺得費事麻煩人 哋。 係啦，發現啦。咁由於時間關係咧，係有發現嘅。佢裝咗閉路電視啦，跟住咧有一次再翻嚟嘅時候咧，佢話唔係啊嘛，佢竟然咧真係見到咧喺個鏡頭面前咧 係。 出现了一个满面胡须的中年男人，还要是呢头发披面， 系啊！ 我想话今天你两个好醒啊，一人估中一忽， 郑 振鹏就估中了个厕所板系嗰个即系关键位，你就估中了流浪汉， 系啊系啊，我真系谂唔中， 咁咧佢就见到咧完全咧 分析出嚟噶， 然后佢仲入嚟做咩呢 我估中 成面胡须滑滑突突啦，拿住一个食物胶袋，然后入到佢间屋就开始除裤啦。 跟住就去冲凉嘅，因为 然后就攞筷子食嘢，仲要攞阿安田小姐嘅筷子。 咁佢一对啫。 系啦，然后食自己拎埋嚟嘅胶袋里面啲嘢食。 佢唔会攞佢嘢食。 系啦，佢又唔系， 佢只系用具啫。 食完晚饭之后咧，就除咗条裤，得翻条好核突嘅底裤咧，咁当然都系咁嘅样啦。然后就瞓喺嗰张床度啦，睇电视啦，瞓觉啦，冲凉啦，然后就走咗。 系啊。 咁后来佢就即刻报警啦。咁跟住咧，啲人望住就话：哦。好熟噶啦呢个阿叔， 系啊， 系附近公园著名嘅流浪汉嚟嘅， 系啊， 仲要系惯犯嚟嘅。 咁点解佢知道啊？ 佢话 田小姐嘅个密码 咧？佢话咧，原来佢知道呢栋大厦咧，就系佢哋好多嗰啲叫做空姐嘅员工宿舍，即系话长期都系空嘅。话明空姐间屋就梗系空噶啦。佢仲要咧，即系巡得几巡咧，就知道你每个礼拜有几人唔喺度嘅。知道咗个 pattern 之后咧，佢知道边间屋企冇人咧，佢就会跟住送货员一路入屋。咁然后咧，佢就会咧，佢就知呢啲空姐咧，原来唔会 lock 实自己道门好多噶。佢话因为啲空姐大安旨意啊，所以佢哋入去做咩啊？冲凉、食饭，解决自己嘅社会问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前年的十一国庆日游行案，民阵召集人陈浩云、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十名被告早前承认控罪，区域法院今日听取各人求情。法庭早上先处理李卓仁、何秀兰和梁国雄的求情。代表律师说，三人认罪，节省法庭审讯时间和资源，他们不主张暴力。李卓仁和何秀兰长年服务社会，带来正面影响。梁国雄就多年贡献草根阶层。 冠涌疫苗接种中心一名帮市民打针的护士初步确诊。中心医务总监郭宝贤说，他掌握到对方的病毒量很低，正等待抗体测试结果确认是否真的确诊。他说这名护士未接种新冠疫苗，中心已经有相当多员工注射了疫苗，但是因应今次事件，他已经要求其余未打针的员工要在未来一个月内完成接种。中心今日如常开放，有来打针的市民说轮候区座位相隔一段距离，中工作人员有戴口罩，不太担心感染风险，但是中心内没有张贴告示或者预先通知市民有工作人员初步确诊，认为中心有责任主动交代，给市民自己决定是否改到其他中心接种。政府要求在去年7月1日或之后按非公务员聘用条款聘用的政府雇员需要限时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秋婷说，如果雇员合约超过一年，签署声明无可厚非，但是部分工种如果只是短期合约，雇员或求职者未必愿意签署，因为签署后言论等各方面都受掣肘，相信难以吸引求职者。据本台千禧年代指出，一些工种例如涉及疫情的杂务工作、临时救生员等，除非加人工，否则他们宁愿在私人企业工作。梁秋婷指难作估算几多人会签署，因为临时工可以随时辞职，难以确定他们离开的原因。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另外，内地新增2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境外输入有18宗，本土个案4宗，3宗来自广东、辽宁1宗，2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至今累计99,991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6,03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增多，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两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42点，跌116点，成交金额6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7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3.5跌3.4，美团系268蚊跌7.2。阿里巴巴205.2跌2.8，小米集团26.7跌7.5，比亚迪股份164.9升1蚊，京东集团280.8跌8蚊，信义光能13.48升3毫，盈富基金28.58跌6仙，友邦保险101.6跌1毫，中远海控16.5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4，日元108.86，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7，人民币6.433，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35点，升117点。港金现价报17,45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83.94美元，卖出1884.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各位打工仔，你了不了解职场各种奇难杂症呢？ 做只出威的马仔。 擦鞋呢，有阵时讨厌佢嗰种，佢真系擦个人嘅，而佢得翻嚟个利益唔系实际嘅利益嚟嘅，佢得翻嚟嘅利益系嗰个人对佢嘅观感。但系有啲喺商场上面擦鞋真系好肉酸，表现自己系需要嘅，但系唔好过火位。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最尾呢一节嘅风骚快活人啊，喺大家咧食呢一个咧饱肚嘅食粮，晏昼之前咧俾啲精神食粮你。咁、哦、啊，延续呢一个咧饱肚啊！今次呢个咧图书系列咧，我觉得咧越揾越多宝藏啊！真系 有新绘本啊， 好大本嘅今次呢一本，我今次可以带到翻嚟啦，仲要 哇！呢、這个图书馆噶 小红帽啊， 系啊，佢咧 小红矮定帽啊，睇 叫做再见小红帽。 哦，再见小红帽 系啦，呢、這个其实系赠书嚟嘅。我啲friend 咧，嗰啲仔女咧读完之后咧，喂，仲有好嘢嚟噶。你睇下，哇，嗰啲国际学校嗰啲图书啊，佢哋用完之后咧，唔使用啊，真系。系啦，咁啊赠咗本书过嚟，咁咧叫再见小红帽，咁咧。真係好特別嘅喎，佢叫做有圖文並茂啦。咁咧平時嗰啲繪本咧，可能你會覺得咧圖畫重要啲嘅。但我想話咧，今次係真係好老土啊！圖畫固然精彩，文字亦都不容錯過。 係啊， 真 係 今次同以往真係與別不同啊！真 係圖文並茂啦。 同埋呢本咧，老老實實係都係大個仔先啱睇嘅，大個仔先啱睇。我仔係唔啱睇嘅，佢冇興趣啊睇呢本嘅時候咧。 係咪因為咧小紅帽本身就係一個童話故事啊？ 冇錯， 咁但係佢再見會唔會就係嗰啲咧將佢啊重新講過個故事係好貼合呢個成人世界嘅咧？ 真係， 因為要俾小學生睇咯。 起碼我諗都要去到小學，同埋咧一定要有導讀嘅，因為咧。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大人啦，40几岁咧，所有字你都识嘅。但我睇呢一本图书嘅时候咧，我够胆讲咧，我完全未睇得完整佢嗰个内容信息。 连你呢啲咁嘅读书王你，你都话 唔系，因为其实佢唔系纯粹文字嘅技巧啊，佢咧嗰啲图画咧， 你翻译翻得唔好啊？ 唔系，佢个图好好啊呢本，你一睇其实你已经觉得咧嗰个文字好优美，同埋咧好多意境。咁但系咧，点解话好好玩嘅地方咧？呢一本绘本咧，《再见小红帽》咧，佢里边嘅图画咧，原来咧。即系又系要用电影嗰个评论啊，信息量好庞大啊，好似你睇天能咁样咧，你要睇几转，哇！佢呢、這 个有咩 message 走出嚟咧？ 佢呢嚿符代表啲咩咧？咁样嗱，咁所以咧，我可以摊定俾大家咁样讲嘅，你可以当系普通一个古仔书睇又得，你想当咧净系欣赏下佢啲文字点样改编呢个古仔咧都得，第二级啦。 如果 你真的很有心机呢，你每一格的图画呢你都在抡 它 里面那些这样的符号呢，又得三餐任食。 哇，但是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讲他很吃力的。如果你 没所谓的。 他 只是看第一浸就够了。第一浸他已经觉得说、okay. 啊、他已经是改编了个童话了，其实已经很好看的了。 但意思是不是里面有很多隐喻 啊， 啊都挺多的。所以我们可以慢慢来啦。他文字的那个即作者叫费里奇。那图画呢他的译音呢就叫做英洛索体。总之呢说他们即都。是 英洛。 是啊是啊，他说都不错的啦。即他说成日都有好多噶啦，嗱咁咧呢本古仔咧，我哋先用第一浸讲起啊。佢真系咧就用我哋平时听开嗰个小红帽嘅古仔咧、嗯，就好似作为一个蓝本咁样嘅。咁以前个小红帽故事系点噶？我哋简单搵人讲一次、 啊。有一个小女孩，佢好中意着住嗰个衫咧，个有个小红帽嘅。 系 佢咧就走入去森林嗰度咧，就探佢个唔知婆婆定系妈妈。 系好似系系系。 咁咧喺嗰个途中咧就有个豺狼， 系 个豺狼咧原来咧已经食咗佢个 婆 婆。 系啦， 咁啊跟住就知道咧，小红帽嚟咧就等喺间屋度等佢。咁于是乎咧，小红帽嚟到嘅时候咧，就探到婆婆啦、嫲嫲啦。咁跟住咧就想喂嘢食俾婆婆嫲嫲。 系啦。 跟住嗰只狼就发难，哇！ 出现系啦，个狼上走出嚟啦，就想食小红帽。 系啦。 咁我唔记得咗，小红帽系咪俾佢食咗噶？ 有噶有噶，有俾佢食咗噶。 咁、哦、就冇咗啦。 系啊，但系跟住你听嗰个版本系点噶？ 唔系咪又同呢个咁样咯？ 我听过有一个系咸湿嘅小红帽吓故事， 系啊， 点样嘅咧吓？ 系咯，但我听嗰个唔系咸湿嘅，正常嗰个咧就话跟住猎人嚟到咯，咁、 哦、 但系见到 救咗小红帽啊， 见到小红帽俾佢吞咗，咁但系知道咧佢仲喺里边未消化， 系 咁跟住咧 剖开咗佢个肚皮，跟住就攞咗小红帽出嚟， 然后就话咧趁佢瞓着觉咧，不停喺度塞啲石头落去，跟住就话咧只狼咧就好口渴，跟住饮水。饮到咧，里边有石，哇！爆咗个肚咯，好残忍嘅。其实我细个听我，哇，咁恐怖嘅喂， 好惊。 哦，即系净食咗佢够恐怖啦，系啦，好啦。咁但系佢起码个重点就头先你讲得啱啦，小红帽森林。探外婆，然後遇到豺狼，咁跟住究竟個結局咧係救翻出嚟定係俾人嗒咗咧？ 其實得三個人物啫嘛，係咪？婆婆、小紅帽同埋豺狼， 係啦， 個獵人， 同埋 好啦，咁佢呢個再見小紅帽咧，佢就將佢變成咩咧？佢將佢變成現代嘅城市。佢就唔係再係咧古時候嘅嗰啲叫做一個森林啦，即係就唔係一個喺鄉郊嘅地方，係、喺都市。咁但係正所謂石屎森林啊嘛，所以其實佢又係種嘅喎。嗱、第一格就咁啦，咁咧佢個文字一嚟就咁寫，佢話佢話小朋友，我哋咧一齊講一個故仔啊，好嘅故事咧就會令你著迷嘅。佢話咧而家出邊咧落住雨，就正好係講故事嘅時機啦。咁但係咧小朋友你要知道、故事就好似天氣咁樣。佢会好多变嘅，佢会为你带嚟惊喜，亦都会行雷闪电。你连咧撑把遮都撑唔切，你永远都唔知道呢个天空会有啲咩变化。你准备好啦嘛？ 个前设好啊，即系话俾小朋友听咧，即系唔系成日都风调雨顺啦，唔系成日都阳光普照嘅，你会行雷落雨，你会浸亲，你会整污糟， 好平常 嘅 咋， 系啊，都系一件好平常嘅事，你要经历嘅。 系啦，嗱，我哋而家咧，不如第一浸咧，我哋就系讲文字，你忘记啲图画先。佢就话啦，我哋嘅故事由一座森林开始，呢一座森林咧就唔似一般咧嘅森林里边咧所谓嘅枝叶茂盛嘅噃，因为水泥就系佢嘅枝干，砖块咧就系佢嘅树叶，即系我哋所谓嘅石屎森林啦， 大厦啦， 系啦。日头嘅时候咧，特别系晴朗嘅天气咧，啲、居民咧就会心满意足咁样生活。咁其实佢个图画系点样嘅咧？佢就画咗一个咧，好似72间房客咁样。 哦，即系啲人喺度就晾衫，有啲人喺度就坐紧摇摇椅咁样， 冇错啦， 系 啦，一栋三层楼高咧，就有九个住户咧，好似密密麻麻咁样咧，住喺嗰啲多层式大厦度。佢话咧，佢喺森林嘅边缘咧，就住咗一个好文静嘅小女孩，佢名叫安安。安安屋企有妈妈同埋妹妹，佢嘅奶奶咧就住喺森林嘅另一边，佢唔舒服啊，要安安去陪佢。于是乎咧，安安咧就将佢嘅背囊咧就塞满咗饼干啦，同埋蜂蜜啦，就系带住一咧红色嘅帽嘅外套。佢话咧呢个系婆婆奶奶咧为佢特登做嘅。天气报告就话啦，有时天晴，有时落雨。咁咧，安安一路走咧，一路咧就听住自己脚步嘅回音，妈妈嘅叮咛咧就喺耳边啦。记住啊，净系可以行大路噶咋？ 哦，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出发咯。咁、个图画咧，其实就系城市里边嘅马路啦。 系， 咁安安知道人多嘅地方就系安全嘅地方。 嗯， 但系你要记住，你要成日竖起耳仔听住周围嘅声音。 每个人都睇到你，但系冇人真正注意过你。嗱、 嗯， 呢句文字又有啲意思啦，系咪？ 系啊， 系咪个个都好似望到你，但系系咪个个都留意你啊？个、 啊、 车都会照撞你噶，系咪、啊？可能冇人睬你噶，咁咧佢就着住呢个小红帽就行啦，咁样。咁然后佢话啦，安安一路行咧，一路咧就赞叹森林里边嘅奇观啦。得记住，所谓嘅森林系城市嚟嘅吓，佢里边有音乐啦，因为有啲流浪汉咧喺度表演佢啲音乐啦。有魔幻啦，有人咧就表演嗰啲街头表演，啊，嗰啲嗱嗱喺度出现啦，咁样。咁咧亦都有谜团、哦，谜团嘅意思咧就系佢咁啱影住咧有啲人示威啦，有人抗议啦，有一个警察咧就背住面企喺度啦，后边咧就有人咧就画咗嗰啲粉笔人形喺度啦，即系话你充满住呢个城市好多嘅迷幻咁样。咁我安安咧一路行到咧呢个城市最大嘅惊奇叫做森林之心啊！ 吓， 森林之心系咩嚟嘅咧？佢话大家咧称呼呢笪地方叫做神木。即是神奇的神木头的木。他说呢，他说这笪地方是可以令到你所有梦想都可以成真的。不过当风云色变的时候呢，森林之心呢都可能变成黑暗之心。那他这个神木是什么来的呢？其实就是那个丹滩。市中心嘅一个、市中心嘅一个 地标， 大地大商场一个地标咁样。佢话咧里边五光十色，哇！佢自成一个世界。咁咧图画里边影住咧就系一个大嘅商场，里边咧就真系咧即系三四层楼高啦，好多嘢卖啦，好多招牌啦，好多人啦咁样。咁然后咧安安咧就记住妈妈嘅叮咛啦，佢话往前走。唔好逗留，唔好留恋。佢话咧，佢快步离开。不过咧，心里边就谂住咧，佢最中意嘅橱窗咧有啲咩睇嘅咁样。佢见到好多嘢， 唔 系啊，佢见到好多嘢。佢见到个橱窗里边啦，有好多幻想嘅地方咧，有怪兽啦，有公主啦，有幸福嘅生活啦。咁啊，全部啲玩具咧就喺个橱窗里边 display 出嚟嘅。咁样，但系佢继续要行咯。不过咧，佢话好重嘅包袱咧，就令到佢我要快啲走啦，我要快啲走啦。佢话神木里边有好多个出口噶，即系商场里边。行错咗咧，你就好难翻转头噶啦。哎呀，安安咧对呢一带啲路你又唔系好熟、啊，佢行下行下咧，好似荡失路啊。喺森林里边见到嘅唔等于真实嘅，睇起嚟好似冇人嘅嗰条巷，其实有眼睛喺度夹住你，有鼻哥喺度闻住你。佢话豺狼咧就唔敢单独行动嘅，不过同伴一多咧，佢哋就会露出佢哋嘅凶性，雨越落越大。咁呢幅图画系讲紧咩咧？就 系 佢行紧条后巷度，即系嗰啲咧，直情系有晒嗰啲涂鸦啦， 劏死牛 嗰啲样啦。咁然后咧，当佢话咧有豺狼唔敢单独行动嘅时候咧，就有个即系嗰啲所谓嘅死飞仔啊，就喺后边夹住佢。咁但系咧同伴一多就露出凶性咧，就系突然间就四五个咧 围住佢啦， 嗰啲死飞仔插白党咧就冲晒出嚟啦。咁然后咧就围住佢，咁啊全部都系咧嗰啲叫做街童啊咁样嘅。突然间闪电划过天际，砰一声，佢话咧森林嘅规则就系咧强就欺负弱嘅，大就虾细嘅。雷声之中，豺狼咧逃得不见踪影，因为点解咧？喺闪电之中有一个好似咧幽灵刺客，又或者好似咧 Terminator 咁样个样咧，就企喺个墙上面。哇！咁啊，闪电衬托住佢高大嘅身影，就吓到嗰啲豺狼。 你咪虾个妹妹。 系啦，就吓到嗰啲豺狼，亦即系头先讲嗰啲死飞仔走晒。 但系都唔知呢个是敌是友。 系啦，咁然后佢点写咧？佢就写住。阴暗威猛嘅猎人，嗱猎人又出嚟咯，佢、 啊、 就变咗呢个角色。佢话呢个猎人咧就对安安露出笑容，一排牙齿就发出冷冷的光。佢哋聊起即系倾起咧住喺小屋里边嘅奶奶，仲有咧佢哋背包里边嗰啲蜂蜜啦，同埋饼干啦。咁跟住咧猎人对森林好熟嘅，佢就话啦：你放心， 你俾个袋我就带你去啦。咁 我带你去搵呢个奶奶，系啦。咁佢点样带佢咧？就上咗个电单车。 哇！ 系啦，咁啊电单 得喎，咁要教佢 唔 系啊？ 但系猎人嚟嘅。 喂，我点知佢好点 坏 啊？ 咁啊，太阳咧就喺云里边咧就切出一道光。哇！手机铃声响起啦，猎人就话啦。对唔住，我净系可以载你嚟到呢度，跟住你要自己行啦。咁、 哦、 然后咧就车到佢一条天桥嘅角落头度，咁咧佢就要自己再落去啦。哇！咁咧安安咧就开始继续穿过呢啲贫民窟啦，又有好多天桥啊，又有好多嗰啲地底隧道啊咁样。佢又经过咧废弃嘅车胎嗰啲弃置厂啦，然后咧就见到咧嗰个铁皮屋啦。哦，但系佢话好奇怪、啊，佢话点解咧同平时有啲唔同？奶奶冇喺门口度等我嘅， 系 佢 去到嗰、那个地方咧。 去到咧嗰个所谓嘅铁皮屋咧，其实是一架咧汽车改装而成嘅一间废屋。咁咧呢个小红帽咧，佢就望住就奶奶。好啦，咁然后呢个时候咧，黑夜降临， 只是一间公寓盏灯就亮着了。森林的另外一边，黑影掠过的速度比警车更加快，他拍着那个电单车，一样是戴着猎人的头盔，但是他头盔下面的不是人样，是狼的嘴巴。 音乐随之响起， 然后 奶奶 奶奶奶，他说警察这个时候赶到了，就去到刚才讲的那个铁皮屋里面，个个都全副武装，但是会不会已经太迟呢？野狼和豺狼其实可能没什么分别， 野狼 disco 他们的微笑一样那么邪恶，只不过身材大小有点不同。这个时候的图画拍着什么呢？就是刚才围着小红帽那班死飞仔插白党，还有救他的猎人，他们聚在一起， 都是同党来的， 他们聚在一起， 大佬加上几个、那些图 去了， 是的。然后他第二架就说妈妈的手机直到黎明时分才响起，因为阳光被那些厚厚的乌云遮住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他又跳出来说，孩子你不要哭，哭好像落雨一样很正常的，不过眼泪在这里是没有池塘的。哇，所以我说为什么文字很漂亮， 是 就是你哭完呢没有池塘，就是你哭完眼泪是会消失的， 他不会兜 着你，他不会帮你积在这里，你看不到自己哭过的痕迹。这样他说记不记得我们说这个故事是充满魔力的，谁说故事只有一种结局的？第二页一出来就说了，樵夫见到野狼在屋里面鬼鬼祟祟，即刻报警了，警察即刻赶到了，正义的太阳在落山之前大放光明，野狼被捉到，安安和奶奶就活得好好，今晚星光会比森林的灯更加明亮。完。 哇，他都真的吓、完全先以为他比 系好心凉， 因为佢都话唔系俾， 我觉得真的不是俾小朋友睇嘅， 系啊，初中生睇， 企图好大。 嗱，我哋先讲咧第一个结局先，因为呢个系其实最大嘅悬念嚟嘅、我谂咧所有小朋友咧，甚至乎正常大人睇到呢一格咧，其实佢最大嘅悬念就系、是。究竟哪个结局才是真的？因为他第一个结局呢， 其实豺狼咬 了。其实他第一个结局呢，如果你看图画就很明白，他暗示给你听那个所谓的猎人呢其实是豺狼来的。所以呢他就有一幅画就影着那个猎人呢揸着他的电单车，但他露出个狼的嘴巴就走了。然后呢、小红帽来到个门口呢可能已经太迟了，因为呢不单止婆婆可能吃了，连小红帽都不见了。所以那幅画里面呢就只是见到呢警察围住了铁皮屋。但系冇小红帽，亦都冇咗嗰个即系奶奶喺度。 Open ending 嚟 嘅，系啦 ，open ending 嚟嘅。咁然后咧，仲头先嗰句野狼同豺狼冇分别，豺狼就围住嗰啲，野狼咧就系嗰个猎人咁样。原来佢哋围埋一齐，呢个就第一个结局。但系第二个结局咧，佢就话俾你听，又唔好喊。原来佢赶得切，佢救到佢哋咁样。嗱，咁究竟边个真边个假咧？原来呢个作者咧，佢用咗一个图画上面嘅颜色做对比咧，话俾你听咧，有两个结局。点解咧？好得意噶！你见到咧，佢第一个结局咧就系即系所谓死咗啦。咁咧，全幅画咧虽然佢彩色嘅图画， 好暗嘅， 但系你见到个底咧，即系而家听众睇唔到啦。但系佢书里边咧，佢每一页咧个文字都用个底色嘅。而家阿田同埋鹏仔见到咧，全部都系石屎灰。嚟嘅呢一格咧就系讲紧话咧佢死咗，个婆婆同埋嗰个小红帽都死咗。咁但系咧，当佢讲紧话可能有第二个结局嘅时候咧，你有冇发现咧？ 橙色 底系、啦， 太阳 佢个底咧底色变咗橙色，系啦。咁所以咧，啲人就话啦，原来佢系尝试咧用呢一个唔同嘅颜色嚟话俾你听咧。譬如咧，当个猎人救咗佢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咧佢下边咧都系橙色噶， 系、 猎人救佢嘅时候都系橙色噶。咁但系咧，当猎人咧抌低佢咧就话嗱，你自己走嘅时候咧。佢又變翻灰色咯，佢話咧呢一本書咧就嘗試咧用一個顏色嘅對比咧嚟提醒你，譬如話究竟佢遇到嘅係好嘅定係唔好嘅？譬如咧佢喺城市裏邊漫遊嘅時候咧， 有冇綠色啊？ 冇噶，譬如佢喺城市漫遊咧，頭先我咪話咧佢遇到好多人表演啊、街頭音樂嗰啲咧，佢全部都係紅色嘅。咁但係咧，當佢去到咧嗰個所謂嘅神木商場咧，即係咪話嗰度係所謂 downtown 啦？佢全部灰色嘅，即係好似話俾你聽咧，其實嗰度好危險啦。 其實呢個咧，呢個顏色嘅指示都有啲帶領嘅喎， 有 帶領住啲小朋友係而家係進入咗呢個危險嘅時間啦。跟住咧，我到有太陽伯伯出嚟嘅時候咧，即係好多人咧行個商場啊神木嗰度咧，咁但就變咗橙色啦， 就變咗橙色 嘅。一出咗去一個叫貧民窟嗰度咧，就變咗第二樣嘢啦。 可唔可以咧？如果我係大人咧，我要讀呢一個故事書咧，俾小朋友聽嘅時候，我可唔可以跟佢嘅顏色嚟到跳讀咧？ 好啊。 啊，你可以唔系，你可以根据颜色嚟有语气，我觉得。啊、即系咧，如果头先咧，我哋再有一个好啲嘅准备咧，话唔定你可以咧一读到橙色嘅时候咧，就话，哇，佢一路走啊，佢一路见到有好多人街头卖艺啦，好开心啦，好魔幻啦。 系啦。 不过佢一去到最大嘅城市中心，嗰、度就好神奇。嗱、你可以用呢个方式咧，又有啲对比。 我觉得佢呢个好好啊，因为咧、你说话咧就文字咧、你要加翻个括弧咧喺里边话俾听，而家佢咩语气啦。咩即系咩感觉去睇啦、但系用颜色咧系好直接话俾小朋友，我觉得呢本书好好细致啊，做得 系啊。咁同埋咧，有人解读咧，嗱呢个系强调系解读嘅，因为作者因为呢啲书咧，佢唔会有个官方版本噶嘛，佢最中意就俾你估。有人解读咧，最尾个结局咧，而家你睇唔到啦，我哋嘅听众。咁但系咧，你可以俾两位主持望下咧，咁佢咪成班人咧就聚咗喺个车度啦，跟住就好多警察啦，企喺度啦。 长咁嘅？ 即系佢总之呢架铁皮车啦，跟住。警察就全部有啲军人咧就企咗个车顶上面，有啲就喺下边翘住手咧就影相啦，有记者做访问啦，跟住有个警伯咧就拎住个牌写住 Happy End 咁样啦， 好啦，系 啊，写住 Happy End 啦，咁然后小红帽同埋婆婆就揽住好开心啦咁样。 佢嗰个嘢下低都系橙色啊， 橙色嘅。好啦，咁但系呢幅图咧，有人嘅解读咧就系佢话觉唔觉得咧呢一张好似系摆拍嘅相片啊？ 哦。 即係全部都唔自然嘅、 哦， 即係啲人咧就擺曬 pose， 企曬上嚟，係啦。咁所以咧，佢呢個咧好古惑嘅解讀咧，就係話呢個結局會唔會係假嘅咧？即係呢個特登仲要攞個牌話俾你聽 ，Happy End 啊！你哋中意呢啲啊嘛？係啊，我話俾你聽，呢個係大團圓結局，但係所有都好似係刻意做出嚟嘅咁樣。反而咧，佢話啦，又要對比咯。佢反而咧，即係趕唔切死咗嗰幅咧，就個個咧就好即係 個樣咧係面 係自然好多嘅，唔係譬如呢一個咧圍住嗰個鐵皮屋咧，嗰啲警察咧舉住槍啦，就追捕啦，但係似乎太遲咧，就比較自然啲嘅，佢哋嘅動作咧就唔係咁刻意嘅。 佢各有各忙嘅，譬如有啲喺度 calling 緊啦，有一啲咧向住個目標咧喺度射槍對住啦，即係總之冇正面鏡影 係啊係啊，即係所以佢會有好多呢一啲咁樣嘅解讀喺裏邊咯，即係佢好似暗示俾你聽咧，就係其實佢會唔會 畫得好靓哦， 其实系好靓噶，但系咧嗱，跟住咧，我觉得就复杂咯，即系咧，佢每一幅图画咧，即系佢都有好多信息啦。譬如头先我咪话咯，即系有啲表演啊，有啲就系话佢喺个街头里边有啲咩罪案啊，咁、然后咧有啲图画里边咧，譬如喺商场里边咧会有啲所谓候选人嘅参选嘅海报啦， 系 呢个 candidate， 系啊 ，your candidate am I 咁样，咁但系咧里边可能就会令你觉得究竟边啲系真啦，边啲系假啦，图画里边。嘅嘢咧，有啲个小朋友中意咧，但系全部都系咧啲好恐怖嘅嘢嚟嘅。 其实每一页咧都可以同啲细蚊仔咧去讨论啊！如果你真系揸住呢本书， 定系其实大人睇嘅时候会感受到佢入边个作者咧，好似有好多政治嘅隐喻喺度噶。 佢又我唔知佢系乜定系政治，但系好多社会上面啲阴暗咯。因为你谂下呢个靓妹咧，话佢睇到其中一个橱窗咧，佢觉得好中意啦。但系里边啲公仔其实全部都唔系可爱嘅，拿住啲枪啦，拿住啲面具啦，仲有一个咧，我揾到个人。隐喻系咩咧？写住三 K 党嘅一个公仔咯，即系你知佢哋好多嗰啲种族歧视咧，白人至上嗰啲啦。你竟然出现喺一个童话故事里边个橱窗， 想点咧？ 系啊，即系其实佢里边系都几复杂嘅，好似话俾你听咧。呢个小朋友佢活喺嗰个社会咧， 都唔系咁简单。 其实唔系一个咁单纯可以俾你咁可爱嘅一种咁样嘅仙境咯。系啊，即系所以点解佢话呢个系一个森林？里边有啲咩危险咧？系啊， 怪兽嚟嘅，我哋个个都系。 系啊，我觉得佢里边咧好似系话俾你听，传统嘅小红帽咧，佢嗰个危险咧就只系有只豺狼啦，喺个森林里边。 湿碎啊，分分钟。 系啦，咁但系原来喺现代都市， 即系跳翻去现实嘅时候，唔系童话啦咁样。 系啦，唔系童话啦，原来现代都市。 咁佢都真实 嘅 都。 系啊，佢好似话俾你听，我哋每日都经历紧一种咧小红帽咁样嘅即系生活。不过你又分唔到嗰个豺狼定系人。哇，你话呢本抵唔抵睇啊？ 我系大人，我未必敢攞。嚟同个小朋友讲啊呢个故事， 所以呢本叫《再见小红帽》啊，再大啲，同啲僆仔再睇啦。 多谢， 再见， 拜拜。